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病情转差，按医疗团队的建议转入深切治疗。首相府话，约翰逊现时意识仍然清醒，有英国传媒报道院方有向约翰逊提供氧气。约翰逊已经指示外相南涛文在必要时代理他的职务。南涛文话，整个政府团队都抱有强劲的信念，将会继续按约翰逊的指示工作，一同带领整个国家面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挑战。蓝图文话，约翰逊在圣多玛医院获得悉心的护理，他感谢全国医护人员努力照顾所有染病的民众。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1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31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4点，升2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6，升3蚊。康希诺生物143.7，跌13.9。美团点评96.85，升2.45。汇丰控股39.75，升8毫。阿里巴巴190.5，升1.9。中国平安76.15，升4.5。友邦保险71.1，升2.5。银河娱乐44.15，升1.3。小米集团10.62，升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514，瑞士法郎7.933，澳元4.743，加元5.504，新西兰元4.618，欧元8.381，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6。日经平均指数报18,943点，升366点。港金现价报15,38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美元，卖出1,66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屯门的业旺路由于有水管急修工程，业旺路来回方向近着天后路都是全线封闭。另外粉岭的安全街都是有工程影响，安全街近着荷里士科技中心一带都是全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和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中意李慧敏定周慧敏啊？ 求其啦。 咁郑希怡定郑欣宜啊？ 都好啊。 咁郑丽琼定系严琼啊？ 真系要拣。 梗系啦，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听时听，记得快啲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就截止噶啦。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胡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桂花田，家居有汪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汪耀祖。 早晨，汪耀祖。变 key 啊，咁样 啊！要啊， 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 做咩？你又变咗你同乡啊？你而家 同乡唔系咁讲嘢嘅， 讲 嘢可以讲得好准噶。 系啊， 系啊，系啊！我上次听到佢哋接受嗰啲记者访问咧，佢哋话：我哋fight together， 同心抗疫。系啊，我哋错得好开啊，所以就一定要。 姐姐都话唔开心啊！而家疫情咁样啊，咁 哦呀，嗱，今日嚟到礼拜二啊，吓咁啊，又系湿湿立立咁样咧。今日好啲啦，我觉得虽然寒咗。 我行翻嚟嘅时候见到太阳伯伯啊， 有太阳咩？ 我咧同佢讲，我话你终于出嚟翻工啦，咁样啊。 系啊， 你好似闹个天咁样啊，吓你 闹佢， 写得出嚟啦咩？咁 样， 佢习惯咗平时咁样话话，你写得翻嚟啦咩？咁样嗰啲啊。 喂，好彩你一讲阿华。即是你说个天终于出来呢就好地地。 是。 你说如果他跟阿华说你看看。 什么啊 人家这么多年都终于有了。我等了你几多年啊。 什么啫我现在没咩。 再下一城咁想住。 谁跟我下 阿华嘛。咪就阿华咯。 是啊。哇 你说啦你够唔够胆啊阿华我想呢即是见到呢张新闻呢想 delete 之嘛。我千祈冇俾人睇到。 我睇到呢张新闻。我睇到嘅第一个反应呢我顾之然戥佢哋开心啦。 乐乐终于有戏咯， 系咪先？ 乐乐终于搞得掂咯，你话桂花田唔开心啊，真系。 此乐不从彼，嗰个系乐啊，我嗰个系。 诶，你都系许乐，佢有快乐啊嘛，希望系咪先啊？香港嗱，点解我哋今朝一定要讲呢单咧？ 真系喜讯啊！ 好耐冇听喜讯啦嘛， 我哋但求。佢哋呢个行动可以帮我哋转个运嚟啊！ 真系呢个名副其实系社交转运啊！ 系啊， 佢哋饮大少少，有啲亲密嘅行为， 系啊，真系 终于都有啦，真系。 咁但系问题系佢而家即系肯做啫喎。 系啊，嗱，究竟有几耐？系啊，真系好意头啊！佢系九年以嚟第一次成功可以开心，长长久久，天长地久。就終於有進士。 嗱，呢一個係代表住我哋香港人要佢哋學習啊？點解啊？因為其實佢哋經歷過好多嘅嘗試， 經歷過好多嘅 學習，呢啲係報道咁樣形容嘅。所以咧，經過咗九年嘅時間咧，先至成功做到佢哋一次自然嘅開心，自然嘅親熱。 系啦，即系话咧，以前咧鞭策佢嗰啲咧，佢唔得嘅。 啊， 系我系顺其自然，你唔好鞭策我，我识做噶啦。你系要夹硬捉埋。 唔系，其实亦都系代表你之前咧日子有功咧，又锻炼过后肢啊，又俾佢睇过啲成人影带啊，系啦，应该叫成猫影带啊， 系啊， 系啦，成日都叫你睇啊。嗱，我日子有功，即系而家你终于都嚟到呢个时间啊嘛。嗱，咁样海洋公园都话咧，每年三月至五月咧，即系而家呢段日子啦。大熊猫咧就发情啦，咁所以三月下旬开始咧，佢咁讲嘅，一个人发情会点样嘅咧？各位朋友，你留意下自己身边人有冇呢种现象咯？ 系啊，有冇 多咗花时间嬉水咧？ 喂，但系而家唔准出去，公共设施冇咗。 即系阿华就话：阿老婆，点解你喺浴室咁耐嘅？而家平时你十分钟出嚟咯。 见好多水花，啊，唔知硬系见到啲水花咧， 好开心噶。系啦，但系阿老婆呢轮口水花唔好乱喷，真系。 啱啊，戴口罩啊。 系啊，哇，稀水啦咁样。好啦，咁跟住你又要留意一下咯。你有冇留意阿华？多唔多喺个被窦度浸味越嚟越浓厚咧？ 即系几日冇冲凉嘛？ 唔系或者可能肠胃唔好啫。 系啦， 咩味道浓厚先？ 因为佢话阿乐乐咧就中意喺佢栖息嘅环境里边咧留低啲气味嘅标记咧，同埋咧嗱调翻转嘅 咩啊？ 阿华除咗会将自己啲物咧可能塞落个枕头度，增加多啲气味嘅标记咧，佢又会调翻转无端端咧，阿天一出门口就话。啊，点解今日有对丝袜唔见咗一只嘅咧？咁样，咦，老公，你做咩笠住个头啊？咁样，我原来咧， 原来啲咁嘅喜好啊， 系啦，原来阿乐乐咧有另一个喜好嘅，佢就中意咧唔单止留低自己啲味，仲会闻下莹莹啲气味嘅， 哦， 系啦，所以佢就会系咁闻，系咁闻，真系索啊， 系 呢个名符其实咩咧？就叫做索女。 系 啦，佢就唔系话佢好索咁简单，系佢去闻索。 佢要习惯佢味道啊嘛，你明唔明啊？ 哇，劲啊！所以即系大家首先要留意啦、哎。自然界就俾咗呢啲特征我哋睇嘅。 咁啊，证明咧，红大红猫咧，佢冇事咯。 系冇错， 系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话 佢嗅觉同味觉都冇问题。 系啦，嗅觉同味觉冇问题。 好彩咋，真系 好 彩冇事啊，系咪先？ 系啊，所以都恭喜佢哋先啦。呢、這个咧都可能系大家都等咗好多年啦，因为原来话佢哋咧原来由一一年开始咧已经尝试自然交配噶啦，不过九年咧都未试过成功啊。 系啊， 即系豪仔咁样讲啦，都做过好多唔同嘅嘢噶，运动又有做过，俾片佢哋有做过。我觉得今年咧最大嘅一个转变就 系 咧， 系咩？ 可能其实佢哋都中意有一定嘅私隱度， 係啊，冇錯冇錯， 因為封咗管啊，冇人望住佢哋，咁其實都好親密噶嘛。你望住人哋，佢哋都有壓力噶嘛，係咪先？ 但係問題係佢唔知道有 CCTV 影住佢哋嘅，啊，細眼早你係睇到啊， 係咯，喂，條片 你 就 點解你去睇佢？ 你願意欣賞完同我哋分享下喎，動物奇觀喎、 啊，我自己都覺得唔知點講好啦。琴日睇到 睇幾多次先？睇幾多次先？ 半次啊！系啊，点解咁讲咧？因为本身开始就睇到相嘅，同埋睇到新闻报道就有相嘛。咁见到嗰张相，其实都觉得几赤裸噶啦。起码佢哋两个都冇着衫啊，系咪？猫嚟噶嘛， 系啊， 系啊， 系 啊。其实佢有件噶啦， 佢有毛衣黑白色， 系啊，黑白毛衣。 见到有动作咁样，本身但系所有都系啲喜庆嘅字眼嚟噶。啊，终于得到啦，恭喜佢哋啊，成功啦咁样。跟住咧，我就睇到喺网上面碌紧一啲片嘅时候咧，喺面书度啫嘛。 佢哋有声啊嘛，你话系嘛？ 就有一個嘅電視台，即係我有follow 佢哋咁樣嘅，佢哋咧就有個標題出咗嚟，同而家嗰個咧就唔係一張相， 成人頻道啊嘛。 喺个香港嘅新闻电视台嚟嘅， 咁梗系啦，梗系啦，系啊， 有条片，跟住我就睇到，咦，有相，有片，仲要有声同有画， 哎呀，咁点噶？ 齐实，哇！你真系要我形容， 靠你啦， 我 同阿天冇睇到啊嘛， 我会形容进击之巨人， 系啊，咁样噶， 可能真系 系落落把声大声啲定莹莹啊？ 哎呀，我唔想 你形容，你分唔分到先？其实 大家其实你哋上嗰啲新闻网站咧，就系新闻嘅片段嚟嘅， 有冇咆哮啊？唔系新闻， 有声音我咁样讲。系啦，咆哮就睇下大家点去落条线嘅啫，系咪先？我形容 咁点解你睇半条啊？ 起唔起月啊？觉得佢哋？你感 唔 感受到一种 形容熊猫咩位置喜悦？佢哋好形容佢哋咩喜怒不形于色， 系咩？ 个样都见唔到，系唔喜悦嘅？ 有咩啊？ 唔系咁，佢哋个环境系喺啲竹叶度啊，喺啲石凳度啊。 你见到嗰张相噶啦？ 我想你讲俾我听啊，喺边度啫？ 哦，系即系冇草地嘅， 系咪草地 咯？竹叶嗰度有啲青， 系啊，喺竹叶度嘅。哦，其实冇嘢喎，呢个其实好似咧一般咧骑博马咁样啫嘛。 佢有多過一個動作添，夠啦！你唔好以 為騎馬 OK 喎，真係。 你要佢歪翻仔諗翻琴晚第嗰個嘢。 唔係啊，我冇試過，唔係。其實 最緊要你好難分到，sorry 又走音啲，你好難分到邊個盈盈，邊個落落㗎係嘛？ 咁分到嘅，我 點解分到嘅？ 咁有动作有主攻噶嘛？ 你俾佢讲啊嘛，傻猪嚟嘅啫，点解分到嘅？ 见到咧有主攻手同埋有副攻手， 即系有一个系守龙，有一个守龙门嘅，有个就系进攻嘅。 所以咧，即系都系嗰句啦，我等佢哋开心啦。但系我哋有排等嘅，因为咧，香港我哋人类咧，同埋咧，即系熊猫咧，系有啲唔同嘅。原来大熊猫佢哋嘅怀孕， 我要讲一句先 咩啊？ 咩啊？ 原来咧，就算你睇嗰张新闻图片咧。 都系旧噶， 佢打格仔。 我又睇唔。 我今日睇其中一份报纸咧， 佢就影住 点解会打格仔啊？点样打格仔？ 你自己睇下， 唔系嗱，保障人哋嘅私隐啦，都唔可以话人哋错，系咪先？ 睇下个格仔。佢真係咧，其中一隻熊貓仔，另一隻熊貓個背脊上面啦，咁然後就影住咧中間嘅地方，本來應該就係冇嘢噶嘛，佢就變咗，佢就變咗打格仔咯。 咁都要嘅，保障佢哋嘅私隱，同埋我都講， 唔係好似遐想仲大啲喎，如果咁樣。无端打咗个格仔喎， 不如我哋唔好再讲嗰条片啦。 唔好啦，咁喜悦，好啦好啦，哎呀，你啦你啦， 应该张相 好唔好啊？ 好啦好啦好啦， 系啦，原来咧熊猫嘅怀孕期咧系72日到324日不等噶。 系啊，所以咧即系 我已经差好远啦，系咪？ 即系成年啊？ 系啊， 唔系系由72至到324日不等。 咁一年365日，咁咪即系话等成10个月咯？ 哦，唔系，亦都可以系72日啦。你听唔听到？ 我知我知我知， 可以差好远噶喎。另外咧，佢就话咧。究竟要你要知道咧，胎儿出世之前14至到17日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个超声波嘅侦测，去确认佢系咪真正怀孕。所以咧，如果我哋真系要得到呢个喜讯，系咪可以帮我哋转个运咁样嘅话咧，都可能要有排等咁样。 哦，咁呢个时候我哋使唔使又好似上次我介绍嗰本书咁样咧？即系妈妈，我记得你咧，开始就同佢讲多啲嘢啦，喺个胎教嘅过程里边咧，向佢灌输一啲防疫嘅知识啦。 系啦，跟住话俾你听啦。嗱，我哋咧喺冇人睇你之下咧嚟孕育你出嚟嘅。 系啊 系啊，即系话俾你听，等我顺利啊嘛。 你肩负起全香港人啊，希望冲一冲起嘅期望啊，所以出到嚟就叫冲冲同喜喜啦。希望可以就咁样啦，真系。唔系我哋期望，我哋开咗下。一个公众活动咧，就真系咩啊？为佢个名字征集啊！ 起码呢个，我记得当年佢哋嚟到香港嗰阵，我哋都做过呢一样嘢噶， 开心好多嘛！ 同埋嗰条鳄鱼都有啊，系咪？ 有有有，贝贝贝贝都有噶，终于都等到大自然嘅喜讯我哋。却要去摘某处某块儿，不稀罕挑选新的不思改进，犹如熊猫想。要证明有套进化论，偶尔说不准。望望气氛正足，街街不相信，清华更加好。花花孤僻，清高山山，要我行我素，赤地夜土。就算淘汰淘汰不到，白沙天天的进步。这般可爱，要野外到处野外，却要去住某个旷野内。天生的天生始终不思改进，犹如熊猫蠢。要证明有套进化论，有意算不准。我望喜欢山高街街，不相信低谷更加好。花花孤僻，清高山山，要我行我素，赤地野兔。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喜讯啊，可以话一箩箩啊，计呢一个熊猫终于可以咧一齐开心咧。嗱，最紧要系咩咧？佢等咗咁多年啦，九年终于都。 可能佢哋唔觉得等咗好耐，系我哋觉得等咗好耐。 系冇错，唔系好多都系咁嘅。嗰啲新抱咧，其实同个老公又冇乜所谓噶，慢慢等都得咧。系嗰啲奶奶啊嗰啲咧，哎呀蛋都冇粒啊，咁啊就喺度讲啲衰嘢噶嘛。好啦，咁仲有啲咩咧？都系等咗一轮咧， 系啦， 终于都叫做有个结果出嚟咧。嗱，我觉得真系要为阿 N 姐 系啦。 啊，蒋议员袁秋姐真系要为佢咧攞翻个公道，估唔到，虽然佢自己话唔使为我老公攞公道噶啦，OK 嘅咁样， 我冇嘢好讲， 系啊，佢话冇嘢，唔需要讲噶啦，咁样 系话我个人。冇需要啲乜嘢平反， 系冇错，唔需要为佢平反。但我觉得我哋系本住个公道而出嚟讲嘅。 嗱， 点解咧？ 我保定一句先啊，吓，我哋个报道讲嘅方法同阿 N 姐讲嘅方法 系唔同啲嘅， 唔同嘅， 系 啦，佢就话睇唔睇到为佢平反咧，因为个方法个做法好似，但系其实内容系唔一样， 唔一样嘅。但我觉得真系嗱，确认咗有个大方向咧，而家大家都要接受一个现实嘅啦。嗱，系咩咧？就 系 话我哋一向都觉得咧，口罩咧，特别系即系而家啲外科手术口罩咧，唔系布嗰啲啦。是不会重用的嘛，一定是一次用完就即弃的。 哎呀，人家说一次性的嘛。 一次性的是啦。咁呢我哋由当日呢这个疫症开始呢到而家呢可能好多香港人都仍然都是坚信的。口罩一次性嘅啫，我点都唔会重用噶啦，咁样。咁但 系可以补充一点先，嗱，到今日为止，香港嘅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啦， 冇错， 食物安全中心，香港嘅红十字会都依然系咁样嘅睇法，觉得口罩系用一次即弃式嘅啫。 冇错，但系咧，而家咧，随住呢个疫情咧越嚟越即系有啲发展同埋变化咧，嗱，之前我都话咗啦，美国佢哋嘅 CDC 啊嗰啲咧都出到嚟讲咧就话。有啲嘅医用口罩咧，佢已经建议啲医护人员可以重复嘅，甚至乎佢话咧有必要时咧就话用嗰啲杀菌消毒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再用嗱。咁嗰阵时你可能就会觉得，哇！你用嗰啲咩消毒杀菌咧，起码用有咩红外线嗰啲啊、紫外线咧，即系都唔系我哋听开嗰只啦。 喂，咁但系你系专业嗰啲咯， 但系你已经 我哋嗰啲啦， 系啦，但系你已经有啲动摇噶咯，因为美国嗰阵时我哋都有讲啦啲新闻。 我冇动摇噶，我到而家就算睇埋呢个报道， 我唔会。 系啊，我有噶，我实事求是啊，真系。 翻讲你就觉得个信嘅， 唔系因为越嚟越多啊，因为越嚟越多唔同嘅医学啊，系真嘅，即系 冇动摇到。 好，我哋继续讲埋落去先。咁咧嗱，美国嗰度讲完啦，到台湾咧，之前佢哋已经有曾经。讲过咧就话喂口罩咧，佢哋都话可以重用嘅。 嗯， 咁结果咧 点样咧？ 结果咧而家咧佢哋就喺咧台湾嗰边嘅即系中央嘅呢一个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啊。 系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咁咧佢而家就直情咧系开记者会，即系佢唔系喺个网上自己屋企分享开心大发现，佢开记者会咧话俾大家听咧可以用电饭煲。干蒸口罩，根据呢、这个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咧，佢确认，大佬佢仲要加个确认，佢话用电饭煲干蒸口罩八分钟，可以保持原有过滤效果超过九成。咁然后个结果系咩呢？就系佢可以另一个口罩咧，最多系重用五次啊，咁样。 咁讲嘅。 系啦，话所以咧，嗱，即系根据佢哋嗰边嘅介绍咧，我哋都系跟翻报道啦。佢话嗱，首先咧就将个口罩个电饭煲啊。嗰、那個內鍋架同埋內鍋咧，依次序放入乾燥嘅電飯煲，將醫用口罩咧平放喺內鍋之中，再冚入外鍋蓋，撳咗呢個電飯煲加熱嘅開關，等佢三分鐘咧起跳之後咧，再等多五分鐘，等裏邊嘅熱空氣充分殺菌，然後再打開外鍋，再完成呢個殺菌程序咧，等個電飯煲冷卻之後咧，就可以進行下一次嘅口罩殺菌，就係、是、咁樣。 嗯，咁佢哋係咪嗰啲即係有監察人員去做咗呢個實驗，係攞咗蒸完嗰八分鐘嗰口罩出嚟咧？誒、依然有嗰個功效。 咁根據台灣咧，佢哋都有一個處咧，叫做食藥處咧，或者好笑嘅食藥，即係好似我哋藥藥咁樣咧。 係咪即係食物同藥物嘅意思？ 應該係呢個意思啊！衞生部門咧，佢就話咧，第一佢就話蒸口罩唔可以放水，一定唔可以放水，如果唔係就會 佢係乾蒸 嘅。係啦，佢話如果唔係就會影響口罩嘅靜電層嘅。 咁呢系阿 N 姐提供嗰个方法咯，系咪？ 系啦，佢就系湿蒸啦， 系啦。 咁然后 湿蒸系唔得噶， 系啦。然后呢个食药署咧吓，台湾嘅，佢就话啦，干蒸咗三至五次之后咧，佢话咧呢个细菌过滤效率咧，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见到个英文字入。 BFE， 佢话仍然可以维持 99% 以上，不过佢话唔可以重用超过五次，甚至乎如果已经系污糟咗又烂咗，即系明显睇到可能有渍啊，或者已经系甩毛嗰啲咧，佢话都唔建议再使用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是。台湾嗰边嘅信息， 不过咁样，国务院又有啲咁嘅叫做口罩使用指南，就 话 啦，用微波炉啊、电箱或者蒸锅加热嘅口罩咧，系实属错误嘅方法， 系 啊，会破坏咧口罩里面嘅结构嘅，咁所以同埋减低个防护效率嘅。 咁而家算唔算系买边饭啊？ 系啦， 即系海峡两岸 讲就咁讲啦。 可唔可以如果要买嘅话咧，我买落去，大家唔使再戴口罩， 咁又排啊？呢个系遗失嚟噶嘛？真系，咁你买边样啊？你买边样啊？可能啲人话咁啊，不如买电饭煲先啦、啊。 之前已经话电饭煲咧卖得好多噶啦嘛，唔知呢个报道出咗会唔会更加多人去买电饭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的内容很快会公布。过去几日同不同业界人士商讨，得出的共识是要直接帮助雇主保留员工。针对受政府强制措施影响的行业，例如是被勒令关闭的行业，当局亦都非常关心。 自从提出话，再会启动这个防疫抗疫基金呢，我們的工作是未停止的下來，因為當日我都說要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能夠對焦去幫助有需要的企業、界別或者是市民，是需要諮詢持份者。所以這段時間我本人和部分的司局長就不斷在這裡會見這些團體，希望聽得準確一些他們的意見，亦都希望咧喺呢啲同唔同嘅持份者嘅討論過程，大家能夠有一啲聚焦，有一啲共識。咁所以我頭先講到一個共識係我好樂見嘅咧，就係無論係僱主、僱員、商會同埋工會，都差唔多係一致咁，就叫我哋參考一下外地有幾個地方咧做咗，都係靠直接嚟到去幫助僱主去保留員工嘅做法。因為我想大家都聽過㗎啦，今日由於個情況咁嚴峻咧，我哋嘅失業率一定會上升嚇。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有企業仍然係盡佢哋嘅努力去保住啲員工，但啲員工已經開始進入去由有薪假進入去半工，進入去無薪假咧，呢個係一個時候咧，我哋必須要用一個力度嚟到去阻止呢個就業嘅情況進一步嘅惡化。咁所以呢啲工作咧，就是在過去呢大概十日咧，係馬不停蹄咁做。我相信我哋好快咧，可以向社會公布呢個新一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嘅內容。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20-21年度的薪金預算開支達到521萬元，有議員批評特首在呢個時候加人工做法荒謬。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回應說，個人對薪酬持開放態度，又澄清今次並非政治團隊加人工，而是按年按通脹定期調整薪酬。有關的調整是由去年7月1日起計算，正如立法會議員亦都由去年10月1日起按通脹調整薪金，強調這個只是預算案納入的周年撥款。被問到會不會帶頭減薪，林鄭月娥說團隊過去亦都有向公益金捐款，往後亦都會審慎再考慮與民同心抗疫共度時間應該採取的行動，如果需要她本人和問責團隊實施什麼措施達至有效的有關的目的，她非常願意去做。在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公民黨議員楊岳橋關注當局指警方就反修例事件拘捕7600多人，當中1200多人已經或者是正在進行司法程序，有19人獲撤控。他詢問撤控的理由是律政司把關得力，抑或是警方提出的證據有疏漏。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警方如果有合理怀疑，就可以作出拘捕，有权暂定控罪，然后由律政司决定是否检控。律政司会考虑所有的证据，包括新提出的证据，并按法律和检控守则做决定。杨岳桥追问获撤控的人曾经被还押几耐，郑若骅会否同意这些人被还押是不公道。郑若骅回应说没有相关的数字，又说要具体看每件事，律政司的工作一定要视乎证据，不可以一概而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69点，升123点，总成交金额4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07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6点，升2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4升2元，康希诺生物133.9跌23.7，汇丰控股39.5升5.5，美团点评96.4升2元，阿里巴巴189.4升8毫，中国平安75.9升2毫，友邦保险71.05升2毫，银河娱乐43.8升9.5，中国移动61.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78，澳元0.612，加元1.41，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81。日经平均指数报18,808点，升232点。港金现价报15,38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7.2美元，卖出1,66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支路，近住德福花园对出咧有坏车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啊，咁影响到啦，龙翔道要经翻观塘道去伟业街天桥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啊，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支路近住德福花园啦，咁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受坏车影响，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要上翻伟业街天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有道路工程封闭，咁而家车龙咧喺北拱街噶。东九龙走廊啊，即系启德隧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拱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啦，屯门嘅叶旺路由于有水管急修工程。业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都是全线封闭，码头涌的北帝街都是受工程影响，北帝街去宋王台道方向近住木厂街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天桥方向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1930年代，飞行员林德伯格排除万难飞越大西洋，自此商业航空发展蓬勃，空邮运输亦不断扩展，甚至开辟南大西洋新航线，令飞机雄霸天空。但宁静舒适的飞船出现，对飞机的地位构成威胁。到底震耳欲聋的飞机怎样力无不失呢？一飞冲天之开拓新航线，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勢啊！佢喺屋企咧嚇，佢個崗位咧，唔知道有冇走去搞破壞，或者係跟啲仔女咧嚇，跟兩個仔咧一齊咧又搗亂。因為有時候同啲細蚊仔一齊玩嘅時候，唔好下下用規矩同佢哋玩，可以同佢玩得放任啲一次啊，一次咁多，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噶。唔知佢而家喺屋企嘅地位，仲係咪有兩個小 fans 對於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咧？係啊，佢係邊個？佢唔係一個爸爸，曾志豪啊。 好明显系冇噶啦！琴晚一齐两公婆难得一齐暗两个细路瞓觉嘅时候，就出现咗人气我取嘅情况。咩叫人气我取咧？系我俾人哋抛弃，同埋我老婆就俾人哋系咁取住，扯住佢件衫，扯住佢只脚，唔俾佢走，唔俾佢走。我就俾人抛弃。我话嗱，你哋再唔瞓就走噶咯。个大仔好啊，咁啊，唉，冇办法，老婆辛苦你啦。所以我琴晚又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咗好耐嘢。我老婆才能够拖住疲乏的身躯，啊，救我啊，老公！嗱，而家一罩难求咧，唔系净系香港或者我哋亚洲地区啦，全球都开始供应紧张啦。因为你知啦，真系八国联军咧，全部都系好想要攞口罩啊嘛。嗱，咁啊，数据显示咧，中国制造嘅口罩咧，其实仍然都系咧世界生产嘅大国嚟噶。咁本来咧，正好喺呢个时机咧。展现我哋大国嘅风范，我哋呢个时候就输出口罩，希望可以咧就系为呢个世界和平啊做出贡献啊！你话咧，即系荷里活电影咧都要重拍啦，以前不嬲都系咧，即系美国嗰啲明星啊，嗰啲嘅政治人物咧，又点样即系破坏嗰啲咩犯罪分子嘅巢穴啊咁样噶嘛？终于本来啊，我哋可以拍一套咧属于中国嘅拯救世人嘅电影啊！哇，有咩比起呢个时候唔系攞子弹而系攞口罩更加嚟得犀利咧？不过好可惜，真系事与愿违。喺而家呢一个咧，大家最紧张啊！希望你做翻出好戏，系咪嗱？真系做翻出好戏啊嘛！系得我哋祖国先至能够复工复产嘅时候，我哋靠你啦。但系你要靠得住先得噶。点解咁讲咧？嗱，一粒老鼠屎真系可以坏了一锅粥噶。今日大家都见到啦，新闻里边咧有一条片咧，就喺国内疯传，甚至乎去到咧。美国司法部的部长都会有转发的一条影片，哇！你话几咁巴闭，但系好可惜啦。通常就好事不出门，就坏事传千里嘅。咁呢条片咧就话说咧系一个背景咧，就系一个咧生产口罩嘅工厂车间咧作为一个背景嘅。咁啊见到有一个男子咧就戴住个口罩啦吓，咁佢坐喺张凳上面咧。见到个地下咧有一大片有一大堆咧蓝色嘅口罩，真系成堆啊！你直情觉得好似个海洋里边咁样嘅。咁啊，可能系咪因为佢生产口罩嘅关系，所以成地都口罩咧？嗱，第一你已经有啲惊啦，点解啲口罩全部摆晒地下咧？咁然后第二，你就见到呢个男子点样咧？ 佢就攞咗一大堆口罩，攞咗一大堆口罩咧，拎上手，然后做咩咧？就抹自己只鞋啊，一路抹一路抹，抹咗两三下，然后咧仲好开心咧喺度笑。咁帮佢拍片咧，嗰个人咧仲讲咗，佢就话有钱任性，不差钱，即系翻译成唔系广东话，即系话有钱啊，好任性啊，我唔争钱啊，即系话我唔缺钱啊咁样。咁大家當然都明點解啦，因為喺而家呢一刻咧，真係口罩比黃金更加寶貴噶嘛，有錢都未必買到口罩。佢竟然可以將咁多錢咧，我嚟抹鞋啊！即係好似咧，以前拍電影嗰啲啦，即係 Mark 哥咧，佢哋就會攞銀紙嚟點煙啦，即係好似係想炫耀呢一種嘅任性。不過最大問題就係、是，喂，你燒咗啲銀紙咧，即係就係你嘅事啫。如果你真係攞錢嚟點煙嘅話，咁但係如果你而家攞啲口罩嚟抹鞋咧，嗰、那個就唔係你嘅事喎，因為啲口罩唔係你噶嘛。好明顯，你只係負責咧生產嘅其中一個工人。咁你將一啲要挽救全球嘅口罩愛嚟咁樣抹鞋，呢、這個唔係任自己性，呢、這個係攞緊全世界人條命咧嚟為佢自己埋單。呢種任性爭好遠。嗱，咁當然啦。有人咧就即刻補鑊咧，就話可能咧呢一啲係嗰啲所謂廢棄產品啊，因為佢話冇理由咧有咁多啲口罩撇喺地下度啦，咁會唔會係屬於次貨嚟噶？咁如果唔要嘅話咧，咁佢攞嚟咁樣抹咧，可能都 OK 嘅咁樣。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其實唔係講緊話佢而家呢個行動咧，係咪實際上令到嗰啲口罩污糟咗啊嘛？佢而家係實際上令到口罩呢個行業污糟咗啊，因為冇人會分噶。你話啦，睇完呢條片。边个会咁得闲帮你考究？特别系其实冇证据可以证明咧，佢系属于废料啊，定系佢真系好污糟咧？将呢一啲口罩咧特登我嚟破坏咧咁样，网上面咧可以话群情汹涌啊！因为咧头先我都讲啦，而家中国就最想用口罩，其实系真系可以系为自己挽回好多唔同嘅声誉，甚至乎你唔好用呢啲角度啦，你净系话为咗救世人啊，都系靠紧啲口罩啦。喂，你而家真系令到大家咧失去信心。之前好多新聞咧，咪話好多國家咧退翻中國啲即係防疫用品噶嘛？嗰陣時你仲可以話你哋偏見啫嘛？喂，但係而家你望住，你望住呢條片，你會點諗咧？你記唔記得以前咧有一啲餐廳嘅職員咧，佢突然間咧就喺廚房度拍啲片，就話譬如佢將嗰啲跌咗落地下嘅食材咧擺翻上個碟度啊，又或者咧將嗰啲雪櫃就整污糟咗佢，你都唔會話。佢只係一個員工啫，你都會驚啊！你直情對嗰個即係餐廳咧，你都覺得嘔心啊！咁而家你話啦，佢究竟引起幾大嘅反響咧？用一個網民嘅名詞咧，我諗你就會明白噶啦。佢都冇講任何激動嘅説話，佢淨係話：哦，我哋以後知道 China 點串啊？我 China 啊嘛 ，no 係 China，no 哦，陰公。佢話以後你係咪真係好驚要向佢哋嗰啲製成品說不咧 ？China 啊，可能係會變咗咁樣嘅。希望呢個人快啲接受應有嘅制裁。你其實真係咧累街坊、累國家噶。风头火势，喂，所以可以咧提醒定大家，如果你对于口罩有恐慌，你又点都唔信用呢个蒸啊，无论湿定干都可以搞得掂嘅话咧，不妨留意一下我哋一间嘅小确幸，我哋都有口罩嘅，唔系送俾你啊，你冷静啲，我哋有口罩嘅制作方法可以教一教你。主讲嘉宾得啊，桂花田。 純粹分享啫，希望係咯，係啊，即係如果喺冇口罩之下，可以點樣去都幫助自己去防下疫咧？咁一間啦，一間大家一齊去上我哋嘅面書，我哋 live 同你去教你點樣去整啊，好簡單，非常之簡單嘅啫。限聚令上星期實施咗，即係咧喺公共地方唔可以多過四個人聚埋一起。咁其實咧，有關部門咧已經巡查過近萬次，亦都勸喻咗1200多次，其實都唔少噶，有做到嘢噶啊！但係有專家就話啦，未來七日疫情關鍵，香港咧，如果香港咧嘅確診數字唔升啊，唔係唔跌，仲上升嘅話咧，繼續有群組爆發隱形個案嘅話咧，就會考慮將措施加碼嘅。陳局長就話啦，限聚令咧啊、或者其他餐飲嘅規例咧，唔係為咗罰你哋錢啊，佢係話或者係職員發多幾多張告票啊，即係唔係想係有呢啲咁嘅數量啊， 政府加强修例规管咧，系话想发出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信息俾市民，聚埋一齐系会提高传染嘅风险。所以咧，专家就话啦，越早执法就越好。仲话得个港字炎行动咧系冇效果嘅，所以呢一两日都睇到啦吓，有市民咧终于就开咗嗰个罚单啦吓。咁啊，如果我觉得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西班牙、伊朗佢哋啊嘅人民或者系政府啊早期吓肯不耻下问啊，参考下或者系咨询下我哋香港啊、澳门或者台湾啊，系如何喺咁高危嘅情况之下咧，仍然啊 keep 住低确诊个案，咁就唔使搞到今时今日咁，好似睇下边个世界确诊第一啦，尤其系日本啊，哎呀，佢哋都紧贴我哋香港噶，都紧贴台湾噶，咁啊都紧贴南韩噶，咁啊就当然啦，南韩都好多确诊个案，为何？北海道大爆发完到东京先，到东京而家就大爆发先得噶。日本人佢哋应该有睇世界新闻噶，佢哋应该知道发生咩事噶，邻近地区系点样防疫噶，其实都应该有资讯噶。上个月3月20号到22号呢三日系佢哋嘅假期，世界各地啊，哎、包括我哋啦，包括佢哋啦吓，疫情都爆到叭叭声，但我唔明点解佢哋仲聚埋一齐去睇樱花，点解要喺呢个时候去睇樱花呢？新闻报道仲话东京啊系占咗全国确诊人数1/4，前两日系首次出现单日新增个案系有过百宗嘅，咁之后一日咧就有143宗啦，仲有系70%咧，唔知感染嘅源头系边度？睇佢哋发布新闻片呢、哦、几乎人人都有戴口罩过，莫非佢哋嘅口罩只防花粉唔防细菌？唉，不过我哋都唔好话人哋啦。哎呀，我即係人哋做咩喺度赏樱花啦。香港啊去到今天都有近1000宗嘅个案，有近㗎吓。啊，各位市民请你紧守岗位。嗱、啊、真係啦、啊、冇人想再多14日呢个限聚令嘅。请大家多多合作，留在家，不要加重医护和医疗负担才行。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啊！ 早晨啊！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啊！细眼仔， 总之冚唪唥都早晨啦、 啊。Good morning， 我哋今日要上咩堂好啊？咁我哋 今日我哋上吴乐堂， 吴乐堂 由我话事， 系啊，你系 Miss 咩？ 嗰 姨姨咁讲，系啊，今日上 English 咯。 咁不如今日我哋上英文堂，我考下你哋两个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成日都会话咧，有啲一个字咧，佢有好多个意思噶嘛。 系。 其实英文入边咧，有好多字咧，佢哋系食得噶、哦。但系除咗食得嗰个 字，即系食字啊。英文都有玩食字噶， 其实英文都有食字，你都可以话佢系食字嚟噶。即系咧，譬如我哋食生果咧，你中唔中意 banana？ 你咁中意 banana， 好，我就俾个 banana 你。 好啊，因为肥妹仔成日都想食噶。 你今日着咗个 banana color 啊？系啊系啊系啊， 食条蕉咁样嘅， 就系香蕉啦。你哋知唔知原来其实 banana 咧系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同香蕉系冇关系。 啊，原來奶椒、牛奶椒有關係啊？ 唔係， 我哋廣東話咪係咯，一兩個意思噶嘛。 廣東話係咩意思啊？我 仲可以叫你做食蕉咯，即係 security 咯咁樣噶。 人哋你叫翻人哋護衛員哥哥嗰啲 有。所以我哋咪有兩個意思咯，所以。 咁仲有扇蕉喎。扇低你啊嘛，话 咁你呢个就太俗啦，真系 啊，都唔想同你做朋友。 咪系咯，我个啱啱好啊，唔得啦，你呢个好啦。 我哋有 banana 就系香蕉啦。 系， 如果我哋话 go banana， 即系 G O 啊 ，go bananas， 你哋又知唔知点解咧 ？G O go 啊，唔系 G O L D 啊。 我以为 G O L D， 我成日挂住钱啊，即系 go banana。 Go bananas 系啦， 咁有冇得有冇 中文翻译？ 唔系有冇 英文嘅例子？ 系啦，我要听个句子。好 ，Go banana 系啦 ，They really went bananas at the party。嗱，就即系话咧，佢哋全部人都 went banana at the party， 就一个派对啦。呢个就一个例句啦。你估下究竟系赞佢哋嘅，抑或系？踩佢哋啊嗱！ 我估， 嚟啊，肥妹仔！ 我觉得佢咧，因为条蕉，但系望下个蕉形咧，系即系好似 弯嘅， 好似弯嘅，诶，净系冲住去个 party 咁啊，即系好开心咁样去嘅。 我赞成系先住去嘅，因为笨添，我仲想我笨。香蕉系扇事，有个蕉皮会扇噶嘛， 系上住去嘅， 系啦， 冲住去。 即系佢哋同埋咧，我睇过《本草纲目》食香蕉咧有通便嘅作用噶，咁所以即系话佢哋咧系好。好 smooth， 好顺滑，佢哋系冲住去个 party 嗰度， 即系讲到好似嗰个 party 咧，好顺利咁样嗰个意思啦，系咪？ 系啦， 两个都答得唔啱。 哎呀， 意思咧系啲乜嘢意思咧？ 好啊， 譬如 go bananas， 个例句就系 they really went bananas at the party， 个意思咧就即系话佢哋玩到。癫得太紧要啦，好似咧有失控嘅感觉咁样啊！ 哦， 即系佢哋玩到失控啊咁样。 点解 banana 系失控啊？ 因为扇啊嘛，头先其实我哋个前提系啱噶， 唔一定要用中文去译嘅。 不过我哋 未必系咁样。 唔系啊，蕉皮会扇啊嘛，我觉得啱噶。不过我哋系啊，我哋以为系好顺滑咁去，但系原来佢嘅意思系玩到失控啊！ 你啊，冇 banana 咁样样啊！ 系啊，做咩啫？哦， 如果你哋下次话人哋咧，你真系失控。痛啊咁样，可以话佢咧 go bananas 啊，大家又可以学到啦。 要加 s 喺后边噶 ，bananas 系啊，都 要好多条香蕉先得噶。 banana 好啦好啦，剩下啦剩下啦剩下啦。 我问你哋另外一个都系生果， 好啊， 一个土啊，英文系乜嘢？你哋知唔知啊 ？peach 系咯， 系啦 ，peach p e a c h 啦，唔好读错个音喎。 系啊，我头先争啲读咗 b 字嗰个音。 p 啊 p 啊， 系啊 ，p 同 b 都唔啱。 b 系沙滩啫嘛，冇嘢。 系啊， 系啦。 咁有埋太阳咧？ 我而家系讲 peach 一个土啊。 peach 好， 我讲一句说话，我而家同你哋讲啦。You are such a peach。 哇，你好小心先得，我唔敢复述啊。 哦，系啊， 我唔敢复述啊。 呢句系一句例句， You are such a peach。你真 係你好似一個土咁樣。 我就咁表面個意思就係話、啊、你好似一個土啦。但我就話， 我知啦。 peach 呢個字有兩個意思，咁咪讚美你啊！ 讚美，因為我哋廣東話又係咁樣嘅，你係一個蜜桃成熟時。 嗰、那個係讚美嚟㗎。 讚美嚟㗎，讚美嚟㗎，即係話你已經。 可能係個爛土咧。 冇噶，我话系赞美。 哦，我觉得系口水多过茶。 口水多过茶。 因为嗰啲土好多汁嘅，好多汁嘅，即系话你好多嘴。 你快啲开股。 我唔知道。 今次咧又系秀恩骑啱咗。 好嘢！原来赞佢蜜桃成熟时啊。 唔系赞佢蜜桃成熟时，嗱、哦、呢句咧大家都可以学嘅。如果下次咧有人咧对你好友善啦，好热心，帮助你好多嘢，你觉得佢好好人、啊，你就可以用呢句例句啦。You are such a peach。 王武向船员发表讲话，批评克罗泽故意写信俾系将航母嘅疫情公开，又话如果克罗泽以为信件嘅内容唔会泄露俾传媒，唔系太天真就系太愚蠢。罗斯福号航母目前仍然停泊喺关岛，船上173名船员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包括克罗泽。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25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54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6点，升2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8，升3.4；康希诺生物135蚊，跌22.6。汇丰控股39.4，升4.5；阿里巴巴189.1，升5毫；美团点评96.25，升1.8；中国平安76.05，升3.5；盈富基金24.15，系升2毫；中国移动61.55，跌4.5；友邦保险71.1，升2.5；银河娱乐44.1，升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504，瑞士法郎7.934，澳元4.743，加元5.499，新西兰元4.619，欧元8.301。每百日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69。日经平均指数报18,808点，升232点。港金现价报15,38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26美元，卖出1,6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支路近住德福花园啦，有坏车阻路，咁桥面有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要经观塘道啦，上伟业街天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龙盘苑嘅，咁再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支路近住德福花园有坏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经观塘道上伟业街天桥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嘅工程咧就已经系完成咗。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即系启瑞啦，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南过海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尖沙咀嘅广东道有水管工程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慢线咧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骏业里行人天桥方向旺角、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啦， 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美电康康嘅 Alex 同 TV 提提大家，戴口罩越戴得啱啊！ 喂，细佬，冇翻工嘅，做乜喺屋企咧？你都戴住个口罩啊！ 唉，大佬啊，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咪唔翻工咯，谂住睇医生啊！ 哎呀，出声啊嘛，我陪你去睇医生，行啦！诶、欸，咪咪，咪住！ 吓、啊，做咩啊？ 喂，你真系好唔舒服、啊，连口罩都调转咗嚟戴嘅。 吓、啊，系咩？ 细佬啊！有颜色又或者系接纹向下嘅呢一面咧，系向外噶。 哦，我知道咯。 仲有啊，个口罩咧系要完全覆盖住个口啦、鼻啦同埋下巴噶。 知道啦，大佬。然后咧，仲要将嗰条金属垫沿鼻梁两边揿实，贴实块面啊嘛，系咪？收到啦，哥。 啱晒啦，我哋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啊，校长啊，我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我只能够用头先啊，细眼仔教我嘅英文去形容刚才嘅情况，系啦。刚才我哋嘅女主持系Go Bananas， 系啦， 系咪加个 with 噶 with 呢个黄耀祖 嘅 Bananas 就 OK 噶啦。 我想讲明系佢对住你咁样啦，头先吓。 我想讲 有冇得咁样噶？ 系啊，阿华两位帮我镇制住佢啊。 系啊，镇压佢添，我觉得真系应该要。 红猫啦佢。 系咯，即系各位听众你要知道啊，当头先咧阿祖咧就 send 咗段片咧俾我同阿桂花田咧，就谂住补充。充下啲資料啦，關於形形落落係點樣落落形形法啦。 我可以驚死我嚟。 係啦，咁然後咧，冇人叫你學噶嘛。最慘咪我哋直播室裏邊有一個，無論身形、體格，同埋嗰個情緒啊， 爭隻眼啫， 爭隻貓 眼嘅啫。 係啦，爭個情緒，佢都係同隻熊貓冇分別嘅。佢喺度扮條片裏邊啲聲。 我咪就係咁覺得。 然後最慘 係 咩？ 有親切感，所以我先扮。 係啦，唔係，我覺得最慘係聽電話嗰個黃耀祖咯。當佢打翻嚟嘅時候，你聽到個接駁鈴聲就係、 是、係啊，哇！識嘅 係咯， 炸過嚟我嗰度。 O、okay, K， 喂， 等你掟过嚟帮我睇。 系啊，嗱、啊，喂，再整多个大家叹下咧，我哋多咗好多听众咧喺网上留言咧，佢除咗会俾好多新闻嘅题材啊，或者俾啲意见我哋之外咧，琴日有个听众贡献咗一个笑话俾我哋。 哇，呢个笑话好高、啊， 呢个好高质啊！我怀疑系真嘅，你觉得系咪咧？ 我觉得系真嘅，我听众同我哋讲嘅，我不嬲都 唔系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佢唔系作一个笑话，而系真人真事啊！ 嗱，我觉得可以同大家分享。 系啦，好在阿田就未听过啫。 系啦，即系话晒 阿田，你可以估下真系。 睇咗我唔記得咗嘅咋，我唔知 道啊。 因為喺疫情底下，我哋揾到啲開心嘅嘢，真係值得一笑嘅。 同埋又配合阿田而家個情緒咧。 咩 呢个笑话好配合佢啊！如果你切身处地系嗰个主角咧，唔知阿天会点算？好啊，你嚟阿祖你嚟阿祖你嚟啊！ 嗱我嚟啊！嗱我哋琴日咧就收到阿 Tina 啊，佢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哋咧，佢就话：喂，我啱啱咧搭电梯上楼啊！咁部 lift 咧就都好多人，临闩门之前咧就有个外国人行咗入嚟，跟住咧就话嗰个外国人咧细细声同佢讲咗句 My dear。跟住咧，佢就谂有冇搞错啊？你无端端即系大家即系就住同一栋楼啫，你无端端卖 dear 我做咩啫？系咪啫？即系你要如果要译做卖 dear， 你都系哦亲爱的咁样嘅意思噶啦嘛，系咪先？都几亲的，起码你认识你先至会咁样讲啦，系咪先咁样？跟住咧，阿 Tina 咧就哇一脸茫然咁样咯。跟住点知咧呢个外国嘅人咧又笑笑口再讲咯 ，my dear my dear 咁样。跟住咧，阿 Tina 忍唔住啦，佢就用一个流利嘅美式英语同佢讲 ：Sorry, I am married， 我结咗婚噶啦，唔好意思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呢、這个外籍人士咧就揭露咗my dear 嘅秘密， 系啦。 桂花田整蛊下 系咩咧？桂花田， 佢其实同佢讲咩咧？ 你可以当系 I Q 题嚟嘅、 啊， 我头先讲嘅每一个情节咧、 啊， 都系有关的。 早知摆喺头先我哋嘅抗疫好快乐嘅英文题里边啦。 系啊， 嗱，你谂下啦， 桂花田而家咧成个人 英文题，呢个系错误 I Q 题。 呢个英文题你要卖啲， 咁都有入到英文题。 我谂住播卖 D A J 先啫。你谂下嗱，一个已经有少少熊猫心情嘅桂花田，如果听到有一个外国人同佢讲九年啦、 啊， 九年强迫免费教育。 系啦， 就同佢 系 啦，就同佢讲话 my dear， 系咯， 系啦， 佢向住阿 Tina 讲噶， 系啊，仲讲咗两次添啊。 嗱 ，Tips， 我俾个 Tina 要讲，喂，我结咗婚噶咯喎， 阿 Tina 成日讲呢句噶嘛，我有阿华噶啦， 系啊，啱啊。 但系咧讲完你有阿华之后咧，个外国人就同你讲，俾个 Tips 你同阿 lift 有关。 系啦， 系同阿 lift 有关嘅。 一次嗱，我讲多一次俾我哋嘅听众听得快快脆脆。 系啦， 琴日咧 ，Tina 咧就搭 lift 嗰阵时，见到部 lift 入边咧就好多人。临闩门之前咧，仲有个外国人入咗嚟，跟住咧呢位外国人咧就细细声同阿 Tina 讲就话 my dear， 跟住咧阿 Tina 就觉得有冇搞错，同我讲 my dear 咁样。 我结咗婚噶啦， 佢就话 sorry， 我结咗婚啦。 好，你估到啦， 佢系想去讲广东话 my dear。 系。好叻啊你！佢个答案就系话，佢话个外国人咧就用唔咸唔淡嘅广东话讲，我叫你埋啲啊，我叫你埋啲啊，广东话你都唔识听咩？ 嗱，我见到我哋喺网上面咧，即刻已经有其他嘅听众咧系答到行埋啲啊，行埋啲啊，嗰个意思。 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同阿乐乐莹莹咧之前咧同佢讲 埋啲 啊，埋啲啊，行埋啲啊，行埋啲啊？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哦、但是呢呢度就要行埋啲啦，其他人就唔好行埋啲咯。 系啊，而家咧即系话晒咧四个人啊，我哋有呢个限聚令噶嘛，系咪先？去到唔同嘅公众地方啊，各样嘢嘅话咧，四个人咧就应该系到极致噶啦。咁样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哔布有警告声出嚟啊！ 冇错，琴日咧就真系 破街， 呢算唔算第一滴血啊？ 算啦， 唔止一滴添，一嚟又滴几滴佢而家。 因为讲紧咧，佢哋即系已经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呢个限聚令。咁啊，都话作出好多个呼吁噶，个近万宗嘅劝喻，近万宗嘅 口头劝喻，呢度有个数字咧，就有882次嘅口头劝喻， 巡查就近万次嘅咁样。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但系就未做过任何嘅检控。咁之前咧，有唔同嘅议员啊，或者市民都会话：啊，你又摆个限聚令出嚟，你得个口讲嘅啫，你唔做、啊。咦？做咗咯喎，足之咧就有一个嘅检控咧就出现咗啦。 系啊，嗱咁啊，佢喺前日咧接驳喺葵盛东村，好，我哋先呼吁葵盛东村嘅街坊小心，嗰度已经出现咗咧首两宗嘅票控个案啦，其中一宗就系嗰树，咁啊有六名咧嘅即系人士咧就惨租呢个定额罚款嘅通知。 咁啊年龄介乎咧52至68岁嘅 uncle 啦， 嗱系都比较一啲叫做咩啊年长资深。市民嚟嘅，但系佢我觉得最惨系咩？点解咁值得讲呢？就系佢话呢六个人咧，当时喺公园度咧捉棋， 同埋观战，正所谓举棋不定真君子，咪系观棋不遇真君子。佢哋咧就喺嗰度咧睇住人哋捉棋嘅咁样。 嗱，其实咁样嘅，因为咧即系所有嘅设施咧叫做所有设施咧，因为有张台棋台， 有张台喺度嘛。 棋台嗰啲嘢系其实封咗噶啦， 系 封咗嗰张棋台咧。咁其实佢哋咧只系揾一个揾埋一边咧，跟住摊开嗰啲叫做捉棋嗰啲即系嗰个摆棋阵咧。在地下噶咋， 系系啊， 即我见到嗰张相就系咁样啦， 类似咁样，系 佢唔系喺石台嗰度， 哦，佢唔系用石台， 因为封咗啦嘛，佢哋已经用胶袋， 哦，连个台都封埋噶啦，已经系， 唔俾落去玩啊嘛， 所以佢哋其实就自己开档出嚟嘅， 叫做系搭埋凳仔咁样去玩嘅。 嗱呢度咧有个小小嘅罗生门咧，因为点解咧？佢哋政府嗰边咧就不停话，喂，我哋已经劝咗噶啦，不过你哋唔散，我哋已经同你讲咗，正所谓好聚好散啦，系啊，即系唔该你。散 band 啦，咁但系咧，根据其中一个咧被票控嘅阿陈伯啊，68岁噶啦，佢就话咧，当时啊同几个朋友喺度捉棋，有四个人咧就喺度观战，佢话咧未几咧就有8至9名嘅警员咧同埋特务警察，哇，系因为而家我哋多咗呢个身份，因为有啲特务警察咧，佢咁讲噶，未作劝喻就已经登记咗个人嘅身份证同埋票控，佢话咧一嚟就话全部冇用。跟住佢話警告都冇嘅，咁然後咧佢複述咧就話啲警察就話啲記者咧就講咗好耐咧就話零檢控，其實佢用嗰個字唔係用個講字嘅嚇，不過我無謂複述啦，都唔知真定假嘅，佢嗰個字都幾衰嘅，佢就話咧依家要殺一儆百，冇得傾噶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俾人哋票控咗2000蚊，咁佢嘅背景係咩咧？佢就話喂。佢係靠5200蚊嘅綜援就過日子，積蓄月月清。佢話呢2000蚊咧點俾先得㗎？佢話如果佢話我冇錢交嘅，最多我坐監或者好過俾2000蚊啦咁樣。即係呢個羅生門就係究竟啊有冇勸住過，有冇警告過咧咁樣？ 當然呢個一個羅生門啦，但係如果即係。佢哋其實幾位嘅 uncle， 佢哋都知道喺呢一個時候有多過四個人嘅聚會咧，即係應該都知道係唔合法噶啦。其實咁樣，咁所以咧有冇口頭警告？咁固然有嘅，提一提醒佢哋好啲。但其實我諗呢幾日應該都有唔同嘅人，佢哋嘅屋企人都可能會提過佢哋。呢個未必係最好啊！我睇過一個跟進報道嘅，就話其中一位 uncle 咧，佢就話佢自己係獨居嘅咁樣，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喺屋企都唔知道做啲乜嘢好咁樣。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嘢做啊，唔一定要仲喺呢個時候咧。一定要一齐去捉棋咁先开心，围观又话开心咁样嘅。 唔系嗱，所以而家我哋有一个问题咧，嗱，第一就你话罗生门啦，咁嗰啲我哋冇得判断啦， 有冇劝喻啦？ 好啦，但系第二个咧就似乎系真嘅，根据佢嘅讲法，佢就话我陈伯同我个朋友，我两个人捉棋， 系啦， 咁跟住你就有梅兰菊捉，东南西北中发白。你哋走埋嚟睇我捉棋，可能你觉得我捉棋个姿势又好宏伟啊！你唔睇形形落落，你嚟睇我捉棋，呢类我而家多过四个人。 佢真系躺着也仲 咁关我咩事先得噶？ 唔关佢。 嗱，你话 躺喺度嘅，佢坐喺度仲枪。 我阿伯，我坐喺树，我有得罪。你而家系咪叫我人哋嚟捉棋睇我捉棋？我要赶走佢啊！ 哎呀，唯有只可以讲 系咪咁样？ 实在太过出色啦， 系啦， 忍唔住围住你嚟睇啊！ 棋艺太过高个张。 喂，大家有经过啊？嗱，我以前我见过嘅公园嗰啲石台固然有啦。嗰阵时咧，我喺旺角咧有。行人隧道出口嗰位咧，佢哋嗰啲直情系即系摆个棋局咧、残局咧，收钱噶嘛。系啦，譬如话佢摆个残局，你攞一嚿水、两嚿水咧，你同佢对赌咧，你唔好理合唔合法先吓。 系， 好多人围住嘅，我都有试过咧，唔识都望下咧，哇，咁多人望住嘅咁样咧， 好想嘅。棋，我哋其实就算系乜嘢， 真系唔识 嘅，围屋企都，只要有人围住咧，就会忍唔住见咩。 系啦系啦，咩事啊？咪有金汁啊咁啊？好啦，喂，平时围住就对咗八卦啫。 啱啊。 咁原来喺而家呢个防疫条例里边，你围住。就固之然，你有机会自己构成四个人啦。 但系咩先？但我想话啦，其实系咪应该咧？第五个行埋嚟嗰个先衰咧。 咁边个系第五个啫？ 两个喺度捉紧棋嘅，咁跟住两个围观已经够晒噶啦嘛。咁再后来加入嗰、那个，其实佢系咪应该唔啱咧？应该喺之前企喺度嗰两个，喂，讲到就喂，多四嗰四个咧。 系啦，我明。 即系第二场。即系话我企多15分钟，你先过嚟啦。 系啦，唔系我就系谂紧你话点解决啊？即系如果呢个系事实咧，可能嗰阿伯喂都正常啊，你好难咧一次我 call 到六个人一齐落嚟睇你捉棋噶嘛？佢即系 又唔系买飞现场， 又唔系系咪先？咁真系有理由相信咧，就系平时嗰啲打下教嗰啲阿伯咧行过，又有人开档咯，睇下先啦。咁你叫我点对佢负责任啊？ 嗯。 系咪先？嗱，咁我而家净系谂到几个方法嘅啫。我哋平时咧嗰啲石台咧，真系固有句对联喺度噶嘛。观棋不语真君子， 系噶， 举手不回大丈夫。 哦，系啦，仲要旁观者不得一人。 系啦，冇错，所以咪第一句咯，观棋不语真君子啊嘛。咁其实佢系原本就话俾你听咧，睇人捉棋唔系唔俾嘅，有规矩。第一，观棋不语，最惊咧就喺隔篱话。食佢只龟啦！你只鸽都唔食，你真系戆噶咁样啊！ 即系我哋打牌啫嘛，后面嗰个你成日喺度俾啲咩见啫咁样。 冇错，第二句就话举手不回大丈夫啦，即系喂你落咗你冇得， 唔好弹弓手， 你冇得后悔噶嘛。咁而家系咪要加多句咧？佢真系 咩咧？ 即系为官不得过四人，系啦。 啊！ 即系望埋望，围观不得过四人， 否则就会罚二千。 系啦， 或者我哋嘅距离需要有一点五米。 系啦，喂，都啱。即系观棋最好一点五， 系啦， 围观不要过四人，系啦。然后横批做咩咧？罚两千。 系啦，系啦， 即系你系咪要做到咁咧？嗱，如果唔系第二条桥咧？ 咦，我想问，对唔住啊。一点五嗰个 其实唔使嘅，嗰个食屎嘅啫。咁但系你自己都稳阵啲咁解啫嘛。 聚集啊嘛，如果唔系 聚集啊嘛，系啊。嗱，如果唔系第二条桥咧，真系唯有点讲咧，派丑。 嗯， 即系我同阿祖耐捉棋。桂花田嚟到 系 啦，好好睇，可能我哋唔着衫都捉棋， 跟住桂仲好睇咩？ 系啦，好好睇， 好啦， 跟住桂花田就走埋嚟啦。桂花田一嚟嘅时候咧，我哋就话阿 Sly， 你等等先， 咩啊？ 攞张飞啊嚟，呢个你嘅一号丑， 你系两点半嗰场， 系啊，唔系你唔系有个 number， 你系一号嘅。跟住隔篱咧，蔡敬文又走埋嚟啦。哎呀，我攞到二号啦，系啦，哇！跟住土姐走埋嚟三号，去到冇啦。啱啱好冇啦，系咪够啦？ 三都唔得啦。 有蔡敬文加土姐咪三四咯，啱啱好咯。我哋加埋咪四个咯。 咁你就先计啊，桂花田，桂花田就嚟排队先。 哦，系喎，哎呀， 嗰两个，哎呀， 我谂住嗰两个年轻啲，俾佢哋睇先啫，真系冇噶啦。嗱，系啦，阿土姐同佢讲，喂 ，sorry。你唔得啦， 所以我未话 要用翻你嗰句啦。咩？你系 you are such a， 你直讲唔够胆啊！ 我唔够胆，我咬字唔正。 系啊，你人 系啊， 好人 师 啊， 依个系啦。你让个位俾我哋睇，哇！系咪要做到咁先？ 真系啊！所以咧，我成日话啦，啊，企喺度啲好沉迷落去咁， 系啊， 我都唔知多咗后面有扎人喺度。 咁你点算先得噶？因为咁咯，你一路捉棋咧，每捉一铺棋，你都话。唔好啊，唔好啊，走啊，走啊，居唔好啊，唔好啊，即阿 Sir 嚟到嘅时候咧， 最多四个 啊，系啦，即系系咪要咁样先？ 嗱，不过都系咁样讲，都唔劝住大家咧去落街嘅，系咪先？成日一个叫大家在家中，不过真系咧喺对于啲伯伯嚟讲咧，佢哋啊 好惨噶， 系啊，啲 进 退两难嘅，即系两样嘢都，即系佢又讲咗明话会罚噶嘛，啱唔啱先？咁但系即系都要讲翻声俾佢听。而家你最好唉忍一忍啦，真係忍一忍。 因为我见到其实除咗譬如呢个呢就有票控到啦，我见到另外一个报道呢讲到其实呢一阵子呢边一个地方呢人头涌涌啊。嗱佢哋又冇约埋一齐㗎喎，唔係即係我拉大队一齐去做一样违法嘅事，佢哋知道限聚令㗎喎。但有啲嘅商场呢就专卖游戏机嗰啲商场呢一排成日都话哇大家都好渴求可以买多部游戏机屋企玩㗎嘛。有记者应到呢即係人头涌涌㗎。嗱佢哋冇约埋一齐，但成个商场咁多人 去咯。 都一樣是有機會，但他們不是約在一起嘛。 但你想想，如果我們以疫情控制的個角度出發，沒有理由六個阿伯佢会严重得过成个商场嘅人系嘛？ 系啊， 佢哋嘅距离， 个僆仔喺度买紧游戏机啊！ 咪咯，佢哋嗰啲距离咪仲近？ 六十人 即系咧，你当六十人同六个人嘅分别嘅话咧，咁点算啊？阿伯真系嗰两千蚊仲还？喂，有冇啲即系政府官员都可以再审视一下咧？如果真系好阴公，嗰啲被围观嘅咁，又搞到我个人嘅，咁点算啊？ 冲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情就与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善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 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中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路，冲破内心藩篱。 佢系歌神许冠杰啊，世事如棋啊！除咗你话咧，即系劝啲阿伯捉棋嘅时候要小心啲之外咧，真系又要，我觉得要大赞咧阿 Sam 咧，即系许冠杰歌神嘅善心、 啊， 真系。 系啊，因为佢咧，琴日咧就宣布咗啦，即将会喺今个月嘅12号啊，举行一个演唱会。 系， 大家而家咩演唱会都冇得搞噶啦。 系咯， 佢呢个咧就系免费嘅网上演唱会，佢喺好多个唔同嘅平台咧度直播咁样话嘅，目的第一个嘅啫，就系、是、希望咧。受到疫情影響的香港人和一眾平時搞開演唱會啊各樣嘢嘅業界人士，而家都真係冇得撈啊陰公啊！佢就希望咧同大家打打氣咁話嘅。 係啊，佢呢個叫2020許冠傑同舟共濟 online concert 啦，就話要為香港嘅朋友啦同埋醫護人員打氣嘅。咁、最重要咧就係佢自己咧亦都咧攞咗25万咧，佢、就捐錢咧就即係幫補下咧喺通理裏邊咧，因為解散咗嗰啲員工啊，佢話好多嗰啲員工咧，因為呢輪都即係可能冇公開啦，經濟大受打擊咧，咁、所以其實佢就帶腳頭做啲嘢，即 係 你話呢個時候啦，你話佢會捐啲錢出嚟， 係 救濟大家，呢啲先至係領袖風範啊嘛， 係 咪先？ 歌神啊嘛， 咪咯，你話 領袖 加人工同捐人工之間，你話邊個先係最好嘅選擇咧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好快会公布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内容。佢同官员早前同唔同界别会面，共识都系希望基金更有效保就业，特别系基层员工。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由於目前的情況嚴重，預計失業率一定會上升。企業如果仍然盡力保留員工，但員工已經進入半工或者是沒有薪假，政府必須要用力阻止就業情況進一步惡化。他又說，由於政府有強制措施，政府非常關心受影響的行業，例如是一些被勒令關閉的行業。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有关禁止多过四人在公众地方聚集的条例，他不会就某个具体已经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但市民在三个情况下有机会犯法，包括参加在公众地方多过四人的聚集、组织这类的聚集，或者是提供场所给人聚集。郑若骅话：组织聚集或者系提供场所俾人聚集，可以马上被检控，一经定罪可以被判监6个月。而参与有关嘅聚集方面，执法部门可以发出定额嘅罚款告票。对于被指身为律政司司长，但就较少解释同疫情相关嘅法例，郑若骅话：佢同同事都愿意解释，但强调唔可以讨论某啲已经发生嘅事，因为事件有可能要提交至律政司决定是否检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按照流感求诊的个案分类，三月份有20%到私家医生求诊的个案都有呼吸道感染病征，算是很大的比例。担心当中包括一定的数量未做化验的新型肺炎确诊患者，会成为社区感染的计时炸弹。何柏良致电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卫生署扩大化验计划由3月6日开始，他建议参与计划的诊所安排所有求诊者在诊所内要戴口罩之外，如果有病征应该要求病人佩戴塑胶面罩，以阻隔口罩无法完全阻挡的飞沫，亦都要求患者留在屋企，回到屋企才留样本，不要在诊所内除口罩。如果做好源头控制，可以免除病毒留在诊所的机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电台不论作为公共广播机构亦或是一个政府部门，都应该维护一国两制的原则。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政府說港台節目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理據何在，以及是為何認為有關台灣加入世衛的提問是有問題。林鄭月娥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日前已經作出回應，他認同和支持有關的立場。邱騰華和廣播處長梁家榮今日稍後會出席立法會特別財委會，留待他們兩人進一步解釋。林鄭月娥強調香港電台不可以以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為由豁免遵守一國兩制原則。她指出港台約章亦都已經清楚定明公共廣播機構的職責是要加深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這些都是規範港台運作的清晰指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0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6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2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4点，升2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蚊，升1.6；阿里巴巴188.5，跌1毫；汇丰控股39.25，升3毫。康希诺生物140蚊，跌17.6；美团点评96.55，升2.1；中国平安75.85，升1.5；中国移动61.6，跌4毫；盈富基金24.05，升1毫；银河娱乐44.1，升1.25；友邦保险70.9，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77，澳元0.612，加元1.41，新西蘭元0.596，人民幣7.082，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82。日经平均指数报18,719点，升143点。港金现价报15,37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9.31美元，卖出1,66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支路近住德福花园的坏车在大约4分钟前就拖走了，所以车龙未消散，仍然影响到龙翔道，要经观塘道上伟业街天桥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支路近住德福花园的坏车就拖走了，封路重开，但是现在仍然影响到龙翔道，经观塘道上回伟业街天桥就有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屯門的熱旺路由於有水管急修維修工程，熱旺路來回方向近住天后路都是全線封閉，粉嶺的安全街都是有工程，安全街近住荷里士科技中心一帶都是封閉的。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龍、觀塘道進業里行人天橋方向旺角、葵涌道馬嘉烈橋底九龍、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沙頭角公路街景花園來回、馬鞍山繞道恆安村九龍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門。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仲睇紧无意电视，系时候行动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2020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长者揾人帮手填表同交表都得噶，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CIBS 准备一二三过 第28季节目社会服务及创新， 一个令大家都热爱广播嘅节目， 全民造声， 少数族裔 Sahitic Architecture Window of Literature， 以及由社区人士或团体自选嘅题目， 一班人围埋坐低，除咗开台，仲有咩组？担凳仔。 每晚8点 AM 621，亦都可以网上收听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跟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 哇，好嘞啦，我哋嚟到生活小學行啊。 好似我哋快班咁啊。 借咗一隻碟，令到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音樂可以放。 哎呀，今日我哋好開心啊嘛！嗱，我哋頭先預告咗咧，就係話喺呢個風騷生活小確幸裏邊咧，我哋究竟會有啲乜嘢嘅教學咧，同大家玩咧？ 我好期待啊！我喺屋企，我未見到你哋啊！ 係啊，因為我哋未禁制啊，而家我哋終於禁制啦！嗱，如果咧你開聽緊心機嘅朋友，固然可以繼續啦，但係如果你想開我哋 Facebook Live 咧，而家啱啱好，我哋 on camera 啦，我哋同大家打個招呼先 ，hello。係啦，但我哋頭先預告咗咧，想同大家教一下咧。如果你真係冇口罩嘅话呢，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呢用啲简单嘅材料呢，哪怕一塊布呢，自己整个口罩出嚟。 係呀，因为呢整个口罩而家係好紧要嘛。同埋呢，即係我见到啲外国人呢，佢哋係一罩难求啊。咁跟住呢就好多时呢都会话，哎，不如咁啦，攞自己屋企有啲布啊，丝巾啊，颈巾啊等等嘅嘢呢，真係好快好快你就会做咗一个叫做你话系咪可以抗到毒咧？就未必嘅， 未必嘅， 但真系 好过冇咯， 得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使大家去抢口罩。 系啊，但系佢而家讲紧冇嘅情况之下，系啦，或者你突然间临时临急咧喺条街度咧，你话冇晒口罩咯，但你仲有一个钟先翻到屋企，点算啊？咁样 系啦， 系啦。 咁啊，嗱，女士们嗰条丝巾咧、颈巾咧，系其实真系好紧要嘅。咁咧就可以咧就揦住佢。不过咧手头上咧真系咧攞好少嘢咧，就已经可以咧做到嗰个叫做 系啊 口罩啊。 嗱，我哋咧由浅入深咧，我先话俾大家。听咧，我系豪仔咧贡献嗰啲咧最无聊嘅东西俾你睇下，嗱，我会拎俾你睇下嘅。 好嚟， 就系咧呢个，如果咧我系之前咧因为揸电单车嘅时候咧惊条颈冻啊嘛，我就有呢条咧，我而家都喺个镜头面前展示咗嘅，系好厚嘅，北极熊咁嘅厚度咧，嗰啲咁嘅颈箍咧，系啊，呢个咧可以成个咧笠落条颈里边咧，嗱，平时就笠落条颈度啦，如果你真系必要时大家利是咧。 佢可以上埋个口度噶。佢係可以咧，成個罩咧就笠住咗嘅，咁咧即係呢個對我嚟講咧就係最懶人嘅方法啦。 根本就係保暖㗎啦。 但係佢可以罩住個口啊嘛，咁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啦。第二個方法咧，亦都係我自己有啲好漏爆嘅方法咧。其實咪就係呢啲頸巾嘅物體咧。係 啦，就係左包右包。 但係佢就係懶係型嗰啲嘅，好似咧一條厚啲嘅圍巾咁樣咧。咁你咪又可以咧就包到幾廿層咧，然後攞嚟笠住自己個口咧。哇！如果三層聲。好好听， 系喎， 系啊， 系喎、 啊，即系但嗱，我呢啲咧就真系冇任何技术含量，纯粹你买到一件咁样嘅即系兜兜嘅衫咧，罩住自己就算数。 哦，其实我嗰个咧都唔系话都， 但你嗰个得意啲， 系嗰个系可以好快咁样去做到，其实你嗰块咧都可以做到噶、 啊。我现成呢个咯，不过就口嗲嗲咯，同埋如果你而家咧即系就嚟夏天咧生月费噶啦，真系唔掂，用唔到噶啦，所以我就话啦，嗱，我哋由浅入深，阿豪仔嗰啲咧就好流爆嘅，阿田咧就学识咗一啲咧。真係要有少少技術先至可以做到出嚟嘅口罩。 好簡單嘅，只要有兩條嘅橡筋啦， 係 啦，咩顏色都得嘅。真係兩條橡筋加，冇曬音樂嘅喂，點解你？ 哦，好啊。 係啦，跟住就加一條咧，任何 size， 不過最好咧就係方。 唔 係 任何 size。 係啊，最好啊，最好啊係方嘅。 方筋， 方筋就最好嘅。 可以做到嘅。 方筋就嗰、那個叫做出嚟嘅效果會好好多。 係形狀問題。O、okay、 K。我估咧個厚度咧都有關係嘅，譬如頭先豪仔咧， 嗰啲太厚啦， 嗰啲太厚啦， 係啊，唔得㗎。 阿典而家教大家用呢一個咧，即係雖然唔可以抗毒，但係都可以咧隔一隔。嘅口罩亦都可以通气到嘅一啲咧，不如你攞一两条出嚟咧，你个台面好乱啊！我睇你个画面，我唔知道你做咩，好似喺度摆紧嗰啲地摊嗰啲咁样，你好似喺度。 我哋想即系尝试下睇下咧，即系嗰个效果，因为咧唔系。 我啱啱带咗自己嗰个出嚟。 点啊你啊！ 你而家戴颈巾， 哇，好到一个地步咧。 系啊，唉，恐怖分子咁啊！佢 好似打劫咁样啊！如果你喺网上面就见到我咧，你已经见到我样啦。Hello， 喂，真系好防菌啊！如果我用呢个方法嘅话。 好， 嗱，依家阿田咧就已经攞咗一个咧，哇！今次我哋去野餐嘅台布嘅 咩啊？呢啲先靓啊！其实系都系一条围巾嚟嘅， 咪咯。 嗱，其实咧，因为咧最主要咧就系希望咧，嗱，将嗱，我唔要咁长嘅，咁啊将咧，譬如大家通常咧都系嗰啲叫做围巾咧，都系咁长噶嘛，系咪？ 系。 OK， 咁咧先将佢咧就系、是、对接系咪？ 对 接， 对接。咁跟住咧就点样咧？就将佢 系 嗱，见唔见到啊？将佢咧就上面一个反，下低咧就反埋中间，总之最好咧就变咗咁样啦。 即系简单嚟 讲， 好似系啦，好似系分咗三块咁样，就互相对接，就佢变成咗一条咁样啦。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好简单啊。平时你箍颈都系咁样包住，都系咁 嘅。总之你将个正方形嘅方巾咧变成一条猪肠粉， 系啦， 接到咁长嘅。OK， 咁跟住咧，嗰两条橡筋嚟做咩咧？ 系 好啦。好簡單，將條橡筋箍一邊， 係將條橡筋就箍埋去咧，你條嗰個腸粉嘅左邊或者右邊先， 係左邊右邊都箍得噶啦， 係、 okay, 都要 嗰、那個箍嘅方法咧，其實就真係純粹攞個橡筋咧就圈入去，你唔使打幾多個裂嘅。 其實有少少似咧，我哋細個喺度扮咧點樣變成一粒 糖啊，係啊，而家真係好似一粒糖啊，係。 咁跟住點樣咧？跟住咧，你就將兩邊咧就 捉住左右， 係啦， 然後咧就再将佢接喺中间，即系将左右两端咧就摆落中间，好似收纳咗个肚里边咁样嘅。 系啦，因为你翘咗啦嘛，已经系咪 ？OK， 咁死啦，跟住我就可以。 点解要死咧？何必咁激动咧？ 因为我又戴紧口罩，我想示范俾 你。你咪笠喺上面咪得咯，傻嘅，系啦，唔惊嘅。好啦，咁、 okay. 然后咧，佢就将佢接好晒之后咧，其实而家你望住好似有个包袱咁样啊、 嗯， 你会见到咧中间厚叠叠，好大个包袱喎， 系。 然后就再将咧，哦，因为头先左右两端咧就有个橡筋就飞咗出嚟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咧佢首先个口罩系散咗嘅，系因为佢失败咗。咁咧如果佢成功嘅，哇，好大个 work 嘅桂花田， 但我觉得好有喜剧效果。 而家好似一只企鹅咁啊， 唔系鸭嘴兽， 系 啦，桂花田而家咧就将呢一个咧红白蓝咁样嘅胶袋咧摆咗上我口度咧，就变咗个鸭嘴兽咯。 哇，好多虫保护啊 ，Kevin 到声啊！ 你直情系真系啊， 好多虫保护。 我想话呢个似系咩咧？似系送俾 Auntie 咯。 即系叫咩啊 ？Auntie 嚟嘅时候用嗰啲嘢个样，好似啊，咁嘅样真系。 喂，我啲听众唔准笑人，大家，你个个又哈哈笑我啊！ 你睇下我嗰个同你有咩分别啊？你睇阿盖达咁样咧，我哋两个包到，唔系，但系因为点解咧？阿田嗰个咧，其实如果佢系揾翻一条咧，即系个 size 啱嘅丝巾咧， 其實佢就唔會接到咧。好似一粒大糖咧， 天層高咁啊！佢嗰個直係有一層啊， 係啦，其實應該係薄撐嘅啱噶啦。 之前阿展咧就教我哋，而家咧阿展你可以 show 一 show 俾我哋嘅聽眾睇咧，究竟點樣為之一個啱 size 嘅絲巾可以做到呢一個嘅自制口罩？ 最緊要就薄啲，同埋係要正方形嘅。呢一個係黃耀祖喺佢嘅襪底嗰度拎出嚟嘅。 啊，呢 所以又就微嘅， 呢條咧係好正確嘅。四方巾， 四方巾。 其實我會用嗰個四方嘅絲巾，我哋嘅聽眾尤其是女士們就會知道了。例如幾時會用呢？可能是空中小姐，她們有陣時咪有個絲巾掛住喺頸嘅，又或者是一些我哋講安慈級嘅朋友啦。 英女王，英女王，英女王，係 啦，一條薄薄嘅絲巾咧，就喺個頸嗰度。 我想示範， 我而家示範啦，一樣咧都係要將嗰個絲巾咧就係接到好似一條豬腸粉咁樣啦，唔係叫你扮英女王啊，佢一聽到英女王。 救命啊！ 佢哇，好惊啊！航空业而家已经系大受打击噶啦，你可唔可以啱嘅？你同佢打系 OK 嘅，但有保护色、 啊。 你啱啱同件衫着完之后咧， 系啊， 使唔使一定要攞嗰个牌子嘅丝巾噶？好多人都喜欢送嗰只名牌子咧，系啊，唔知点解咧？ 字头嗰个咧都有大有细嘅，记住呢个咧系唔系最大嗰种嘅方巾， 系 小嘅方巾，系一条小领巾嗰种嘅 size， 系啦，呢个就啱啦。 即系我哋唔要大方，我哋要小方。 你攞走佢啦，我睇住个画面好混乱啊！ 唔紧要啊，佢系咁样噶，真系系啊，好啦，做乜抌埋我条筋啊？你乜抌落地下啊？你 冇啊，抌喺凳度。 好啦好啦， 呢度 OK。 好，方巾。 而家大家见到啦，呢个嘅方巾 ，OK。 其实阿桂花田似系变紧魔术啊，黄耀祖你知唔知啊？我哋嘅听众咧，其实 点解你唔听我讲嘅？你信我摆翻头先嗰个位啊？你个人企喺度，见唔到你个样，见到你整就最啱噶啦。 系咩？ 系啊。 好啦，我哋而家又有导演组咧帮我哋指导一下，咁然后咧演员桂花田咧就尝试将条方巾咧就再拎远少少。 系啦， 好 啦，我屋企睇住个镜头啊嘛。 系啦，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就望住啦，好就可以接啦。将咧嗰大打长嘅丝巾咧，就系向中间对接。你记住个口诀啦，将条方巾变成猪肠粉咁就啱噶啦。咁然后咧，当你接完第一浸之后咧，就左右攞个橡筋咧圈住佢。咁你见到镜头面前咧，就桂花田咧纤纤玉手已经将条橡筋咧就扎住咗左右两边嘅猪肠粉啦。咁然后咧再摊平中间，因为中间咧始终都要我嚟摄喺个口度嘅。然后再将左右两端咧就摄落中间嘅部位，好好地将佢咧头尾咧，因为佢都有个空隙咧可以接入去嘅。咁啊标准嘅姿势咧就系你接完之后咧，你摊平咧望到咧两条橡筋咧仲系望住突咗出嚟嘅。咁然后轻轻将佢拉长少少，哇都好大嚿喎，其实就咁望啦。咁其实佢已经理论上就整完噶啦。咁然后呢而家呢桂花田就示范啦，佢唔讲嘢㗎啦，佢就将嘩都係好大嚿啊，喂 好大嚿， 咁样咁大嚿啊， 呢一个呢都即係仲係大嚿，但係我而家喺个镜头度 好好多㗎啦，已经算係 好 好多啦。 同埋我想问下呢阿田啊，你戴咗呢个呢个感觉是如何？ 感觉如何？阿祖问你个感觉如何？你可唔可以即係话俾我哋听众听？而家 真係好好多囉。 点样好好多法呢？ 好好 即係冇咁厚。 係啊，冇咁厚，同埋好好保护囉。 哦， 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呢即係攞嗰、那个叫做攞嗰啲橡筋咧，可以大条啲。 你睇下佢直情听唔到声咁滞噶，你已经咧去到一个嗰、那个位啊。 口罩嗰度啊嘛。 系啊，三层保护啦，佢已经。 系啊，但系几型仔啊，嗬。 O K。 多谢阿祖，你嗰条筋咧真系太靓。 你快要消毒喎、啊，真系。 我真系啱想咁讲，其实我琴日攞完抹完个Canada 嘅。 哦，咦，即系你同人哋嗰啲抹鞋嗰啲一样嘅咁样真系。 喂，我即刻咧作为一个听众喺度睇住你做嘅时候咧，我见到嗱，而家我睇咧，你头先搞得好仔细嘅。 系。 但我想问一下，做呢一个咧，即系攞丝巾嚟做口罩咧，其实有冇难度？又或者头先你喺个过程里面有冇啲地方咧？阿田啊，我哋系需要特别留意噶。 佢叫你教学上面有咩特别要？留意喎，有咩难度啊？咁样 真系冇难度噶，只系中间嗰个位置咧，即系讲紧咧，头先嗰个位咧，嗰条橡筋，我会觉得咧吓，可以搵条松啲嘅橡筋咯， 系 唔好太紧，如果唔系就会箍到只耳仔好痛啦。 因为都真系有啲紧嘅，咁同埋咧喺 但会唔会因为你块面令到啲橡筋变得紧 咧？我唔知啊，总之头个尾咧呢度咧摄咧摄好啲咧，你就唔会觉得好累赘咯。 哦，系啊，系啊， 其实因为我就戴咗个口罩，所以你先会觉得厚啊。早早咧，你提供呢条筋咧。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因為 呢個係你琴日俾我嗰條片咧，嗰、那個老師教嘅呢個筋嚟。 呢條筋係真係好薄嘅，係好通透嘅。 係啊，所以 你用呢、這個同呢個係好啱 嘅嘢，全部都係 我 feel 到啊，我 feel 到啊，係啊。 哦，係啊，係啊。咁好，多謝你啊嚇。 係啊。 咁我想問多個問題啊，即係作為我當我係聽眾問問題咁樣啦。如果男士們其實咧，我琴日有俾到另外一條你嘅男士們咧，有陣時佢哋有啲咧就係、是、一啲叫做 pocket 嘅 袋 巾 啊，袋巾係 細啲嘅 size 啊。 呢條係袋巾咩？呢條唔係 啊，我已經指住嘅啦，佢都唔望嘅。 係 啦、 啊，袋巾喎、 啊，袋巾 係啊， 有個透明膠袋嘅，透明膠袋入邊就有條袋巾。 個袋巾就令你好安心，正所謂袋安心。 係啦、啊，袋住就最安心。 係啦、 啊。如果細啲咁樣嘅 size 咧，有冇可能做得到啊？ 試下試下，接啊試下接啊！ 因為有陣時我哋而家最渴求係咩咧？小朋友嘅口罩戴頭啊嘛！ 而家我哋就由桂花田咧就演繹一下咧，用一個袋巾嘅 size 咧，究竟接出嚟嘅口罩咧又啱唔啱用嘅咧？哇！佢真係好似變魔術咁樣咧！嗱，你睇下底面、反面咧都冇白鴿嘅，一間就會變咗白鴿出嚟噶啦。 同埋我見到阿田去做嘅時候咧，嗰、那個動作咧真係幾個步驟就做到，好簡單， 好快嘅啫，係啊！佢最緊要就係攞個橡筋扎落去咯。其實你要唔要我試下？我相信應該就會有另一種，我驚有另一種效果出到嚟。 我都想你試下。 係啊，唔知一間我一間試下睇下會點樣先嚇。好啦， 一樣啦，阿田咧就喺度咧就整緊啊，去到變成咗好似一個糖嘅形狀咁啦。 係，然後就將咧佢又係左右咧就接喺中間。我覺得最難係呢一步嘅啫。係 咪啊？ 因為咧好似你包餃子咁樣咧，如果你包得太厚啊太薄咧，就揈出嚟嘅。咁然後就 呢個效果好多喎、 啊，細好多喎、啊，啱啱好喎、 啊。喂，真係可以做小童口罩、啊。 我覺得你戴嚟睇下而家點樣嘅、 啊、我戴唔到㗎啦。 戴唔到咩？ 因為佢嗰個位好細啊。 睇下得唔得啊？ 可以。 但係最尾咧，點解佢頭先你有陣時整出嚟個口罩會散咧？但係點解有陣時就係就係因為中間嗰個合體要合得好嘅。 係啊係啊，如果整得好啲咧，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啦，係咪？是非常之好的，嗱我又再試下戴。 係啊，哇！阿祖啲絲巾全部都好發酵嘅啫， 好 靚嘅。 我俾咗機會你講多一次啊！ 阿祖啲絲巾咧，全部都係好巧巧咯。考考噶真系， 喂唔系，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咧， 呢个啱喎，你快啲俾镜头睇下啦。我哋而家桂花田就将呢个咧，口罩哇正啊，飞罩啊， 系啊， 佢成个橡筋啪一声飞咗出嚟，因为真系太窄，同埋佢块面太阔啦。可能如果我戴都仲好啲，俾我戴啊，俾我戴啊，等我试下得唔得先？ 咧，我哋会见到咧，有啲 真系超劲方便，同埋有啲型嘅真系。 系啊，女士们咧，佢哋成日觉得咧，成人口罩咧对佢哋块面嚟讲咧系太大啊，佢哋成日都要揾一个细嗰啲嘅 size。嗱，豪仔块面咧就应该点样都细过阿田噶，系咪？ 系啊。 戴住嘅时候咧，同时间亦都成功地令到阿田做嘅口罩全个散咗。 好嘢，成个甩咗出嚟。 因为我哋太，因为真系可以俾呢个咧， 但 系 呢个丝巾口罩 OK。如果是袋巾的话 给小朋友是啱数的。 是啊是啊是啊。 我觉得这个是还可以有进化的版本的。 是 啊。因为它变成袋巾的话细快了的时候难一点摄在中间嘛。可能就要想想有什么办法，可能加一个万字夹。夹一夹佢，令到中间咧就稳固啲，或者嗰个橡筋咧唔系我哋平时咁简单嘅一个 rubber band 啊，可能系咧系一个有多啲少少弹性嘅一条，嗰啲叫咩啊？阿田嗰啲 麦特大弹性橡筋 系啦， 麦特大弹性橡筋 嗰类嗰啲咧， 好啦，嗱而家咧， 哇！你贡献咗个口罩出嚟， 系啊，真系 好啦，好嘥 嘅 喎， 成日都话啲人咧会箍住咗耳仔咧会痛啊，有啲紧噶嘛，其实我呢个咧我都觉得系啲紧。咁可以点样呢啊，原来豪仔呢佢嗰隻口罩呢係有一隻呢啲咁嘅勾呢 係。 係啦，可以方便咗大家呢係呢隻咁嘅勾啊。 係好多。 可唔可以介绍我同埋边度买呀、啊、呢、 這个。唔使买㗎，佢係呢而家好多韩国嗰啲口罩呢即係之前订落㗎嘛。佢哋韩国呢就好贴心呢，每个口罩呢佢係除罩附送一个勾呢，係一个白色呢好似一个半月一个弯弯地咁样嘅东西啦。 木字九字咁啊。 係啦，咁呢其实真实嘅用法呢佢就应该话俾你呢将两条耳仔绳呢就绑住喺后边，就唔使 勾住喺一边先。 系啦，佢有个九字嘅嗰个头咧，就勾住喺个条耳仔绳度啦。 当你戴嘅时候咧，咁你就喺后边咁样咧，咁你就去勾咗后边，后面咧，咁你就会 箍得实之余咧，你唔会勾住耳仔咧，又唔会甩 嘅 喎。 即系话咧，一边嘅耳仔绳咧就勾住嗰个狗嗰个头上面，另一个咧就勾住喺咧个数目字九咧下边嗰个勾嗰个位度。 系 咁咧就代替咗咧，你直接勾落你自己嗰两个耳背度啊。 系啦， 咁咧咧笠起上嚟咧，个压力咧就唔喺耳仔度，而系喺个勾度，佢帮你射咗力。 系啊， 系 啊。 如果冇呢个勾嘅，因为唔系个个有豪仔嗰个噶嘛。 系 可以点啊？ 噔噔 噔噔，又有两条橡筋， 系 啦。咁我 呢个我好期待， 好犀利喎呢个。 我已经咧戴口罩戴到咧 耳仔痛啊，真系会啊。 之余咧，我生暗疮啊嗰啲位。 哎呀，但呢个系本身你个人燥底啫，唔关事嘅。 见住你哋两个，我梗系燥底啊。 正常噶，正常噶，OK 噶呢啲真系吓。 咁啊，将嗱大家都识得点样将橡筋咁样绕圈噶系咪啊？ 系。 即系话好。 你点样绕圈先？ 即系好似橡筋绳嗰阵时咁样绕圈。 即系两条橡筋要圈埋一齐啊，打八字 咁 样嘅好似。 变咗三条橡筋圈住咧。 系。 咁跟住你就可以咧， 哦，加长啊， 啱啦， 哦， 加长版。 但加长咗，我又即刻有问题喎。你加长咗之后咧，嗱，弹性会大咗咧，因为橡筋啊嘛， 会 唔会令到咧唔够贴面咧？咁嗰啲病菌就有机可乘噶喎。 唔会唔够贴面， 因为佢橡筋咧，可能佢有松紧咧，一系就可以自己喺后边调整咧。我唔知系咪可以有呢个方法啦，咁样 系啊， 系啊，嗱 ，OK 啦，咁总之咧，大家就慢慢学啦， 可以咁样吊住嘅，大家可以咧就可以松动啲啦，咁样，再唔系咧攞个叫。慢字夹 系 慢字夹链咧，都可以咁样勾住喺个口罩嗰度咧，咁你就唔使勾得咁耳仔咁辛苦，同埋懒晒啊！ 系啊 ，OK， 所以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嘅教学咧，又到此为止啦。我哋咧下个礼拜再教你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希望你可以咧到时就齐心抗疫啦。我哋希望咧你都唔好即系冇口罩用咧，就搞到好阴公猪啊咁样吓。OK， 咁啊，多谢晒。 以及是为什么认为有关台湾加入世卫的提问是有问题。林郑月娥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日前已经作出回应，他认同和支持有关立场。邱腾华和广播处长梁家荣今日稍后会出席立法会特别财委会，留待他们两人进一步解释。林郑月娥强调，香港电台不可以以作为公共广播机构为由豁免遵守一国两制原则。她指出，港台约章亦都已经清楚定明公共广播机构的职责，是要加深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认识，这些都是规范港台运作的清晰指标。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5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64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2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4点，升2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4升1元，阿里巴巴188.5跌1毫，汇丰控股39.3升3.5毫，美团点评96.5毫升2.1，康希诺生物139.3跌18.3，中国平安75.85升1.5毫，中国移动61.7跌3毫，银河娱乐44元升1.15毫，盈富基金24元升5仙，友邦保险70.95升1毫。 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 7.754， 英镑 9.511， 瑞士法郎 7.94， 澳元 4.741， 加元 5.499， 新西兰元 4.618， 欧元 8.3871。每百日元对港元 7.12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1.351。 日经平均指数报 18,576 点，升591点。港金现价报 15,370 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58.12 美元，卖出 1,661.4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屯门嘅叶旺路由于有急修工程啦。叶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粉岭嘅安全街都系有水管工程啦，咁而家安全街介乎乐和街同埋美居街一段咧仍然封闭嘅，即系近住荷里士科技中心一段啊都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风骚快活人，停课不停学， 活用世界知识，生活百科，同停课喺屋企嘅小朋友同埋家长，坚持每天愉快学习，不松懈。 同学仔仲可以透过互动封烟、roll play、风骚小老师出题目打电话嚟考我哋主持， 等我哋喺逆境之下一同实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记住系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无论是 假声、 大声、 正声、 电话声、 好大声、 大家招把声， 我们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的下午。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忠、 阿土、 美联康哥。 好啦，翻嚟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吓！ 我哋一浪接一浪，好忙啊吓！ 好忙啊，系啊，报报天气先啊，麻烦你。 20度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啊曾志豪啦，有桂花田啦，咁 home office 嗰个有阿祖祖嘅。 系啦，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首先一嚟嘅时候咧，豪仔揾咗嘅呢一单新闻咧，我想讲，其实我 系 有少少妒忌嘅。 妒忌点解啊？ 我妒忌一个5岁嘅小朋友， 哦、 因为其实佢呢单新闻都好怪噶啦。 系啊。 但其實我想試一下，我未試過有呢個機會。 你未有試過？我試咗好多次啦，真係呢單新聞咧，我都覺得真係爆笑急轉彎咧。兼且有啲人就話啦，啊，其實會唔會小題大做咗啲咧？ 咁唔係喎，佢係嚴格執行啊嘛。 係啊，嗱，嗰單新聞發生喺邊度咧？台灣嘅，佢就話説咧，就有一日咧，有一架車主，仲有嗰啲咧，即係電動車咧，即係嗰架車嘅車主咧，因為點解要強調呢樣咧？就價錢貴啊嘛， 士巴拿係啦， 士巴拿咧，咁佢就話啦，哎呀，佢發現自己嘅車咧俾人哋撞花咗，撞花咗，係 啦， 咁咧現場嘅痕跡咧就見到咧，哇，佢個車身咧真係就明顯嘅損傷啦咁樣，咁啊遺留落嚟嘅呢一個行兇嘅器皿咧就係一架單車嚟嘅。 系啦， 首先系个单车 刮花咗， 系俾个单车刮花咗，都系刮花系咪先？ 但其实真系、喂，唔系啊！我想话咧，就算你话单车又好，其实街边嗰啲手推车其实都有机会刮花车噶、哦。 咁梗系有啦， 试过啦之前系啦，好啦， 咁 啊 单车系咩单车咧？ 系啦，咁佢就发现啦，究竟个车主系边个咧？因为咧都要揾翻个肇事嘅车主嚟噶嘛， 冇理由话哇刮花咗就系走人噶嘛，系咪？ 叔叔你好。 啊！ 声仔死开啦！我而家个车花咗我头痕啦！ 我哋绝对唔可以咁样同啲小朋友。 唔系佢嬲啊嘛！叔叔你好，我叫你行开咯！我个车俾人刮花咗，我梗系揾紧个凶手出嚟。叔叔是我做的。 吓！ 哦，原来系一个五岁嘅僆仔。 是你吗？ 佢喺度踩单车。佢就真系自己唔生手，就车咗埋去。 系啦， 系啦， 佢失控。 真的是你吗？叔叔是我坐的，我的单车不小心哦，咁啊大件事啦！ 原来刮花佢嘅车系一个小朋友揸住佢嘅单车仔，就刮花咗人哋嗰、那个士巴拿嗰个车啦。 嗱，我想问一下阿祖冇车嘅，但系咧佢就有好多富贵嘅朋友嘅。你觉得如果你系嗰个车主嚟到呢一刻，你应知道系个五岁嘅小朋友，佢主动同你讲叔叔是我坐的，你会系唉是但啦，走啦走啦走啦，定系点咧？你觉得你会点做呢？ 我会嗱两样嘅，就算佢五岁都好，如果系嗰啲咧，你忍唔住觉得佢觉得自己好劲，系我或者我哋 冇啊冇啊，佢好有礼貌， 好有礼貌，我一定放佢走。 叔叔我做得， 得啦，走啦走啦走啦，我对唔住对唔住，我迟 到。不要赔钱啦，不用啦， 我带把钱啦，得啦。 咦哇，真系 OK 喎， 我带把钱， 系啦，嚟， 我都会睇嗱五岁，其实你可以做啲咩？但如果我会话佢个态度唔好， 如果唔好， 我会揾佢爸爸妈妈。 系啦，冇错冇错， 起码呢一样要话俾佢哋知。话你来唔市，喂，周街都系车，你中意就撞过去。 系 点啊？我系中意撞，我爸我妈有钱。 系啊，佢又冇嘅，佢又冇嘅。 呢啲就唔得。但如果佢真 系 好似你头先演个咁诚恳咁 真挚 嘅 话， 真 系 你唔好再扮诚恳就够啦。系啦，咁我会话，咁就一定会叫佢走啦，系咪？ 好啦，咁跟住咧，但系剧情咧嚟到第一格咧，个车主本来都冇谂住追究佢嘅。 系，哦系啊。 咁但系咧，个车主咁嗰个车要整噶嘛？ 系系。 当佢打翻去车房嘅时候咧，车房就话啦。冇问题嘅，不过要保险赔啦，佢话梗系啦，唔通我自己揞钱咩？ 嗯， 但如果保险赔咧，你要报警喎。 哦， 佢话你唔报警嘅话咧， 保险要去报警。 系啦，我哋冇办法处理嘅，咁跟住佢就唯有报警啦， 搜集证据咯，就要系咪？ 咁于是乎。佢既然有报警嘅话，咁警察嚟到佢都会问，咁呢个单车系边个撞嘅？ 系啦， 跟住佢又嚟啦， 又搵翻个僆仔啦， 系啦，咁然后咧嗰个小朋友咧，佢就唔走喎，佢真系喺现场，叔叔是我的，点解叫警察叔叔嘅咁样？ 佢好啊，呢个真系家教好，有承担，有承担， 佢好有勇气啊！你 冇错， 佢唔单止 佢冇走 咁耐， 佢留好耐啊，即系有卡通都唔睇啊咁样。咁到警察嚟嘅时候咧，咁啊本来就正常啦。就哦好啦，搜集证据采样啦，系呢个单车啦，撞咗你呢架啦，咁样咁，然后个车主都谂住话，咁啊咪即系搞掂啦，系咪登记完资料咧？系啊，六点钟有架车撞到我呢度，走得啦，咁样。 人证物证乜都有啦， 系啦。点知呢个时候震惊十四亿人，加埋全球成年人嘅一幕出现咗啦。 系咩事啊？ 个警察叔叔佢就话：，等， 俾告票嗰个小朋友啊？ 系嗱，俾告票佢都已经。未必得嘅，因为佢未够十八岁咧，你点能够即系承担呢个法律责任咧咁啊？但系咁样，佢竟然就同佢话：小朋友，你等等先，等等先。 咩叔叔是我啊？ 我就系知道是你啦。 系因为警察叔叔。 擘大口。 做咩？擘大口做咩啊？ 擘大口。 请我食糖啊！ 食啊！吹。佢竟然攞咗个吹波波嘅酒精呼气俾佢。 佢冇嘢。 票。 系啦，个交通警察咧，即系台湾交通警察就要求一个五岁嘅 有冇小朋友 小朋友？ 请问 我谂就冇啦，都系得嗰条管啫嘛。然后就话、哦、你吹啦咁样，哇吓到个僆仔咧呆咗，因为咧即系五岁，佢又要见到警察已经惊啦，佢又要见到唔知攞住一啲白色嘅嘢，即系我谂台湾嗰支同我哋香港差唔多啩、啊，都系攞住一条白色嘅胶管俾佢哋吹咧。佢好驚喎，咁根據現場報道所講咧，佢總共吹咗五次，喺咧全場人嘅圍觀啦、加油打氣啦，包括佢阿爸媽啦，就話你得嘅，吹佢，吹佢，即係咧直情係鼓勵打氣。 等先，佢阿爸媽在場， 都嚟咗啦， 唔係我解一肯定喺度啦。如果唔係得五歲， 係嚇死佢啦， 會自己一個走去踩單車。 咁但係我意思話，阿爸媽都俾佢去吹， 唔吹唔得啊。因为警察话佢一定要吹， 条例嚟嘅， 系啦。好啦，咁点解会有咁大争议呢？当然你听到呢度，你都会觉得话，喂，五岁僆仔， 你唔好玩啦、 啊，你唔系真系当佢酒后驾驶系嘛？单即系一嚟嗰架单车，二嚟佢一个五岁嘅僆仔， 单车都要守路道路上面嘅， 要， 虽然佢系五岁， 系啦，但系即系你冇谂过酒后驾驶会摆咗落去单车身上，同埋五岁 系最大个， 五岁系最大问 号。我都系想问，咁如果譬如嗰啲平时你哋嗰啲车啊？有阵时有一啲小嘅碰撞啊、意外啊嗰啲，要想去咧揾保险索偿嘅时候咧，系唔系其实真系需要有晒呢一啲嘅证据去做一个 backup 嘅咧？ 嗱，呢个可以讲嘅，真系都需要嘅。咁嗰个 case 咧，好快完埋佢。点解咧？因为当啲人质问个台湾警察，佢就会话大佬使唔使叫个僆仔要吹嗰、那个吹波波咧？咁、那个 程序上系需要咯。 系啊，嗱，同埋最紧要佢讲咗一样嘢咧，佢话喂真系唔好意思啊，佢话咧台湾法例冇任何豁免，佢冇讲。讲过咧，即系香港都要谂下， 佢都冇谂过系会入咁样咯。 佢冇话咧，遇到交通意外之后咧，吹波波有个豁免，就话几多岁以下咧就唔使吹，佢冇、哦。咁所以咧，佢话台湾警察无奈咧，佢就话。咁我跟法例嘅咋，你真係嗰个车主你又撞到人哋嘅车，咁我唔做埋呢个程序呢，成單案就唔完整呀。 係呀，明 白。咁於是乎呢，有啲人就赞呢，就话嗯我哋真係呢嚴谨呀，即係每一个法律嘅程序都要遵守，亦都有啲人就喂会唔会真係小题大做呢咁样。 咁同埋你都系时候要即係检讨一下哦，系警 察。有啊。佢哋都有时候话、啊、不如可能就要之后呢再完善下个法例，即係会唔会真係有啲豁免，即係譬如十岁以下。唔好鬼吹得唔得啊？点饮酒啊？ 好啊，即系个感觉，我都话啦，我有啲惊。 你几廿岁都未试过吹啊？ 系啊， 我二岁咯，我又系咪？ 系啊， 我都未试过。同埋我见到咧，个小朋友唔系喺一个好有压力底下。 系啊。 睇翻嗰啲相咧，你会见到咧，就算系嗰个警察叔叔咧，即系跪低咗，一只手咧就扶住个小朋友，个家长喺两边咧，就好似叫佢 加油加油， 系咁同佢玩六人会啊，嗰啲阿爸阿妈咪又喺隔篱度加。 系啊， 加油一样啫嘛， 吹气球啊。即係似佢吹係咁樣，阿仔又吹大力啲啦。 最緊要就 吹個大嘅波波咁啊！ 最緊要咧就係咧，即係喺嗰個環境啊，個小朋友冇驚啦，冇擔驚受怕、惶恐之下咁去吹咯。 係啊，不過如果你話回應到咧，真係頭先阿祖問嗰個問題咧，可能我哋好多車主都會有啲咁嘅經驗咧，就係、是、如果你真係遇到呢啲 high 花碰撞咧，係咪每一次咧都真係一定要驚動到要報警啦，同埋要有好多影相啊、有證據啊，會唔會咧你都有發生過一啲咧？即系我谂未咁夸张，就话搞到要个五岁嘅僆仔吹波波啦。但会唔会可能你话哇，即系譬如阿伯手推车，头先阿桂花田都讲嗰啲，咁嗰啲可能佢真系唔谂住追究，因为可能嗰个系一个即系执纸皮嗰啲，咁你点追究佢啫？但系会唔会如果你冇嗰个资料咧，保险就话喂阿陈生，你自己硬食噶咯，因为你冇影相，乜嘢都冇，又冇对方嘅资料咧，我哋赔唔到俾你。 其实因为呢个个案咧，我朋友都试过啊。咁咧佢又拍咗喺路边啦，咁跟住有个真系手推车，真系嗰啲有铁个落头系铁嗰啲咧。 哎呀，听到声都惊啊！咦啊，咁样。 咁好，不如试下咁样。 同埋佢咁样计一计。可以好长噶， 好长啊！ 戒到车尾啊，可以。 咁跟住咧就真系咧落车咁即刻捉住佢咧，突然间因为佢行过就跟住架车会搞感应同埋咩噶嘛，咁跟住就佢私底下嗰个人要赔偿咯，佢就冇报警咯。我谂佢报警咧就一定要去吹吹波波啦。如果系咁嘅话， 哦嗰、那个吹，应该唔会嘅，嗰啲 high 翻就唔使吹波波噶啦，你撞车先要嘅啫。 佢觉得佢系 佢交通意外啊嘛，你 车撞车都系单车撞。 哦，除非佢觉得手推。车都系咧，但系呢个真系一个好问题嚟。究竟咧，我哋啲听众咧，你有冇试过真系遇到呢一啲嗨花碰撞咧？你可能出于好心，你冇留对方资料，或者你谂住自己冚咗佢，时运低，但系原来最后咧。 因为咁样系 claim 唔到保险嘅。 系啊， 又或者原来保险咧点都要你咧就抄低晒人哋啲资料啊嗰啲咧，喂都 事发经过咁样。 系啊，我觉得都不妨。 号码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嚟 18723888，18723888。如果大家试过咧有呢啲咁样嘅轻微嘅揩花碰撞， 系， 但你哋点样去同个保险去周旋 啊？ 又或者你有冇落到架车同嗰、那个？对头人啊，去处理一下， 系 咪你可以负责任呢？因为有阵时咧，我喺个街上面都见到一啲状况嘅。头先阿田你咪话嗰啲推住车仔嗰啲朋友嘅，可能佢哋咧嗰架车都好高大嘅，高过个人添嘅。佢哋真系会喺个马路度觉得自己都吓系、 啊、 道路 之王嚟噶嘛， 系啊， 系啦，就划过几条线都系咁样过嘅。有阵时见到，其实应该都会有唔少咁样嘅例子咧，就造成一啲嘅交通意外嘅。 系啊，嗱，18723888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睇下你有冇相關嘅經驗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我哋轉頭咧睇下有冇啲香港嘅故事，我哋就同台灣嘅例子比拼一下。 有時撞粒門，究竟你有冇得上訴翻一下？ 如果苦苦堅持沒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许正允啊，别为我好啊！我哋都真系想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关于如果你真系喺路面遇到呢啲揩花碰撞咧，那个赔偿系点样嘅？我谂翻咧，我上一次咧嗰架车咧，即系撞凹咗之后咧，咁当时我又系报保险啦，保险咧佢都真系要我做两样嘢嘅， 即系你自己嘅问题啊吓，系啦，人哋整到你嘅， 唔系就总之你呢个双方噶嘛，咁你同保险讲嘅时候咧，佢都系要求你做两样嘢嘅，第一咧佢就话你有冇报警？ 你有冇报警先？咁、我就话冇、喎，呢个时势冇报警啊，冇报警。跟住第二样佢就话，咁你有冇对方嘅资料？因为呢个咧就好紧要嘅。原来佢话咧，你喺嗰张保险嗰张 cam 单嗰度咧，咁你就会点都会写咗，即系就系话有冇嗰个所谓嘅对方嘅资料咁样咯。咁、我就话，哇、好彩有啫，仲要系咧，因为嗰阵时点解咧？我系谂住私了嘅咋，因为即系觉得咧快快脆脆搞掂件事，赔咗钱咧就走啦咁样。咁咧。本来冇谂过抄低对方任何电话嘅，即系大家咧就望一望算数嘅咁样。咁但系咧，因为嗰阵时我记得系个 车牌都唔记得咗。 冇，开头真系冇噶。不过咧，好在个对家咧，佢就话嗱，咁啊当系赔呢一笔钱就 OK 啦。咁然后咧，大家咧就用电话过数。 系。 咁咧就仲有影低咗咧，即系大家互相一个好似话嗱，你又留低身份证，我又留低身份证咧。好彩，因为咁样我先至有埋个电话。可以俾翻個保險 哦， 係啦，如果 冇，因為如果你就咁俾現金嘅時候咧，咁你真係連咩聯絡都冇噶咯。 係啊，咁我就諗緊啊，唔知道到時會唔會就即係賠唔到咧咁樣，係啊，所以呢個係大家可能都有遇過，唔知呢啲遭遇咧會唔會真係冇咗呢一啲資料咧，你就咩都冇噶啦咁樣。 好啊。咁我哋电话里面系有我哋 72388， 系1877388，欢迎大家打。 你听到我讲把声？ 我啱啱先听到啫， 啱啱 就系啊，因为头先我哋以为 头先我喺个电话旁边度讲嘢嘅时候，冇人理我。 冇啊，头先我哋 我先， 头先我哋唔系话你要休息一阵嘅，我以为系咧，以为要休息一阵啊嘛，真系。 系啊，你听空气讲话，真系好 啲啊。系啊，原来咁样啊。 1877388，欢迎大家各位司机大佬打电话旁边同我哋倾。 是啊，没错。Okay, okay. 喂，咁同埋咧，我觉得亦都可以讲少少咧，就系、是、你话喺而家疫情之下咧，大家话喺嗰个即系车厢里边咧，那个保持清洁啊，即系嗰啲嘅用处咧， 抹车啊，咁样吓。 系啊，嗱、 今日睇到一单， 系点啊？点啊？ 我咧嗰件事咧系发生喺桂花田身上面咧，我谂你真系会崩溃， 兔 仔可能会好啲嘅，因为阿田真系好卫生噶嘛，系咪先？ 系啊，我真系咧 喺呢个 卫生帮嚟噶。 天嗰边嘅一个停车场咧，发生咗一单咁样嘅新闻啊，有一个朋友。咧唔知点解佢用完咗张纸巾之后咧，佢选择咗放喺一架车嗰个咧，即系水杯嗰个位咧， 挡风玻璃， 佢就摄咗喺你嗰个位置嗰度，跟住个人就走咗啦。 但系呢个系人哋即系嗰个人唔系 噶， 唔识嘅摄咗喺第二架车嗰度， 系。你当佢系嗜好又好， 哇！佢真系靠害噶、哦。 你谂下，而家一个咁样嘅疫情底下，系咪先？你听到你我口都窒埋啦，系咪先？ 呢件事系恶行嚟喎，呢件事。 系啊。 你系咪其实有咩噶？有仇家，即系 嗱，唔知系咪有仇家？但系咧，呢件事系有被拍低咗嘅。 哦，系。 因为本身架车有车 cam 啊嘛，系咪先？嗱，呢啲都真系几冇品德嘅行为啊！就俾个车 cam 咧就拍低咗，跟住个车主咧有通知到一啲嘅职员啊， 都 去。喂，话翻俾嗰位男士知，究竟点解佢要做一样咁衰格嘅嘢咧？咁样 咁问题嗰、那个摄纸嗰个人咧，系咪都系停车场里面，即系都系嗰啲叫做车主啊？ 我谂都会系，如果唔系，我估咧， 普通 嗰位嘅职员都唔会可以联络。 我搵到啊， 佢啦，系咪先咁？ 系啊。 跟住呢件事咧，仲话咧，就话嗱，同佢讲啊，我会搵警方跟进啊，究竟你做咗啲乜嘢先咁样啊？咁样。 系。 后屘呢一位嘅男士咧，就即刻啊。道歉，系啦，咁后屘就决定唔再追究咁样咯。 太迟啦，真系，所以而家你一嚟就唔好做呢啲损人不利己嘅行为啦。咁二嚟咧，我就话啦，如果你话想喺汽车车厢里边做防疫清洁嘅话咧，有样嘢你留意，因为咧我哋平时咧就中意攞啲酒精周围抹噶嘛， 系 车厢唔好， 真系唔可以， 系啊，因为咧 除 几样嘢都有，你可能就惊咩易燃啊、爆炸嗰啲啊嘛。咁另一样亦都系真系咧，因为车厢里边可能有好多人造物料。料咧，佢话你长期用有酒精消毒剂咧去抹咧，可能会变色啦，破坏物料啦，咁所以咧你要焗住拣咧就系一啲无酒精嘅消毒剂。 哦，系啊，其实坊间有一啲冇酒精嘅消毒杀菌湿纸巾嘅。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你为咗要两样安全啊，唔好令到架车行车嘅时候有爆炸嗰啲危险啦，同埋你都唔想整到架车里边啲车饰咧可能烂咗咁样噶嘛。 哦， 系啊，所以你就要小心啦吓。 OK， 嗱，我哋而家咧就准备听12:30新闻啦。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听你电话咧。今日想同你试下讲保险如果揩花碰撞嗰个杀伤嘅过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好快会公布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内容。佢同官员早前同唔同界别会面，共识都系希望基金更有效保就业，特别系基层员工。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由于目前情况严重，预计失业率一定会上升。企业如果仍然尽力保留员工，但员工已经进入半工或者冇薪假，政府必须要用力阻止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他又说，由于政府有强制措施，政府非常关心受影响的行业，例如一些被勒令关闭的行业。禁止四人以上聚集的措施实施超过一个星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限聚令推出的时候初期是以口头劝喻的方式警告，但每条条例都要严格执行，因此由昨日起警方已经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他强调，这个并非做快或慢的问题，而是政府一向的工作方针，都是希望市民合作自律，但当局有法律基础执法，不会犹豫，往后日子都会严格执行。至于会否禁止所有的食肆、堂食，甚至是关闭部分的企业，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要视乎疫情发展。行会早前已经赋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他可以按照发出指示的方式公布进一步的措施。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有关禁止多过四人在公众地方聚集的条例，他不会就某个具体已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但市民在三个情况下有机会犯法，包括参加在公众地方多于四人的聚集、组织这类的聚集，或者是提供场所给人聚集。郑若骅说，组织聚集或者提供场所给人聚集可以马上被检控，一经定罪可以被判监6个月，而参与有关聚集方面，执法部门可以发出定额罚款告票。对于被指身为律政司司长但就较少解释与疫情相关的法例，郑若骅说，他和同事都愿意解释，但强调不可以讨论某些已经发生的事，因为事件有可能要提交至律政司决定是否检控。终审法院三名法官拒绝批准七警案中五名警员的上诉许可申请。七名警员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在金钟袭击时任公民党成员曾建超，他们在2017年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成，全部人被判监2年。上诉庭早前裁定当中两名的警员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同刑期。另外五名警员定罪上诉被驳回，但是刑期分别获减至15个月至18个月不等。这五名警员之后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15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65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2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4点，升27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元，升1.6；汇丰控股39.3，升3.5；美团点评96.5，升2.1。康希诺生物139.8，跌17.8；中国平安75.85，升1.5；中国移动61.8，跌2毫；银河娱乐43.9，升1.05；友邦保险70.95，升1毫；盈富基金24.0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77，澳元0.612，加元1.41，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82。 日经平均指数报18714点，升138点。港金现价报1537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99美元，卖出16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张老师教你琼字是这样解的。 心声失声怎清醒，身份找不到。 情字解作忧愁，孤独无依。Jamie 用咗呢个歌名，原因就系佢呢首歌写紧嘅系都市人生活入面，就好似剩翻自己同一部手机咁。呢种感觉其实正正就系情呢个字所指。作曲填词 Jamie， 编曲许创基、孔亦佳、何生，监制许创基、何生。上翻两个星期连升八级，嚟到龙虎榜嘅第五位，张美仪《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五点钟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咧！嚟到而家12点半之后嘅时间啦，我哋准备听电话啦。今日想讲一啲咧，关于保险索偿咧，有冇遇到一啲即系搞笑嘅过程？ 系啦嘅时候咧 ，high 碰撞嘅时候咧 ，claim 保险究竟系点样咧？先点啊？定系啊？真系啊，好似小朋友都要吹波波。 系咯，咪真系有冇遇过系小朋友撞伤咗你架车咧？如果有呢啲 case 咧，我哋都欢迎你打嚟。系啊，即系唔小心咁佢撞花咗，你会点处理咧？嗱，我哋听听众电话先咯。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杨小姐你好。 杨小姐。 Hello， 你哋好啊，我忠实拥趸嚟噶。 哎呀，多谢你啊！ 一路就听到而家啦。 系啊，多谢晒。 咁嘅，我呢件事咧都系好神奇咯。咁我响条路度咧系一个双行线嘅路嚟嘅，咁就几窄下嘅。咁啊，应该响新界嘅位置啦。咁有一次咧，我其实喺嗰度都行咗好多年噶啦。咁啊，有一次突然之间喺个转弯位咧，咁有架车咧同我即系迎头擦过，擦身而过啦。咁可能個位攞得唔好咧，佢就撞到我嗰、那個倒後鏡，同埋個倒後鏡彈曬落嚟，打花咗我嗰個玻璃嚇。咁跟住咧，佢就走咗咯。我淨係見到佢喺架白色嘅車，乜資料都冇。咁我話死啦！咁點樣去追啊？乜嘢都冇。咁啊，後屘我打翻去車行，因為我當其時個保險係同車行買嘅。咁我打翻去車行，咁我就講咗呢件事俾佢聽。 咁我話我咩資料都冇，佢話唔緊要嘅，佢話你首先要去報警， 係， 佢話你報警咧，佢話你講低咗幾時幾日幾點鐘， 嗯， 佢話咁然後咧我哋影曬相 send 俾保險公司， 係， 咁佢話如果佢真係唔信你咧，佢可以叫警方查嘅，咁、結果咧，我就係咁樣做，結果佢就幫我 claim 咗保險啦。 哦， 嗰度都賠償咗幾萬蚊㗎。咁、 哦、 我自己可能出少少墊底費咯，但係嗰個位數係比較少。 因為你係買咗全保係咪啊？ 我真係唔記得咗。 因為應該主要係我諗係。 係咯， 普通車保好似佢又好少又會賠翻俾你咁樣係咪㗎？ 唔係，但我諗起碼有一樣嘢咧，楊小姐話俾我哋知咧，就算你冇當時咧，即 係 收到人哋嘅對方嘅聯絡資料啊，甚至你唔知嗰個人係邊一個，你頭先講係疾風而去咁就 係係係啊。 但如果你即刻做嘅一樣嘢就係你報咗警先， 係 起碼如果咧有啲乜嘢情況，保險公司咧可以同警方嗰邊聯絡翻，有啲乜嘢咧就由警方去設立一個 case 幫保險公司又好啦，幫阿楊小姐調查都好啦，起碼嗰樣嘢可以保障翻自己個荷包嘛。 咁、個過程係咪就好係啦複雜啦，定係即係你報咗警就交俾佢自動波噶啦？ 佢自動波噶啦，都唔錯噶，即係我自己都意想唔到，竟然咁樣樣都係 OK 可以 claim 到保險嘅咁樣樣，而且都冇即係我第二年再續保咧都冇扣，即係扣我嗰只叫做咩啊？ 加老頂。 系啊系啊，冇冇加嘢咯，因为佢根本系唔关我事啊嘛。 哦，佢有啲系咁样噶，唔系噶。我上次听咧，嗱，我唔敢讲全部都系啦。我上次保险公司咧，佢就话佢唔系分咧边个有责任冇责任，佢净系话咧你 claim 个金额，譬如话咧你嗰、那个范围咧，譬如话六万蚊以内，如果你只系 claim 六万蚊以内咧、第二年都唔会加捞顶嘅。但系如果你过咗六万蚊咧，佢、有啲就话唔好意思啦、你就当喐到嗰个保险嘅机制咧， 咁、佢就 系啦，因为佢好似唔系计话责任谁属噶，所以有啲人。系啊，有啲人都会话咧，就算你如果俾人撞到架车咧，我听过佢哋咁讲，佢话你一系就望咧架车 total loss， 咁咧如果架车 total loss 咧，佢就一次过赔嗰个钱咧就系全部冚晒嘅。佢话如果唔系咧，有机会咧就系喐到你个 loading， 但又赔得唔系好足咧，你就好唔抵啦。即系可能你会觉得我赔得譬如话赔得七万。但系你就喐咗 loading 喎，咁你只系 得不偿失 咯，咁样即系。不过呢啲就我谂佢哋就里边啲技巧问题啦。 你同保险公司讲翻清清楚啲好啊。OK。 所以你嘅经验就系最紧要报警，咁报警都唔复杂啊，系嘛？其实警方问你嗰啲资料系咪都好好容易，即系大家简单交咗嗰个资料就得噶啦。 撞佢嗰个系咩人？ 系咯，警方嗰度点样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 自去警署嗰度报警嘅，因为我要交埋啲相俾佢啊嘛。 哦，你又影低，因为少少 系我全部要影低晒嗰啲相，交俾佢。咁我亲自想去报警嘅。咁啊，后屘佢就记录咗我呢件事咁样样。结果后屘保险嗰度就冇啦，我就好安乐咁样样搞掂架车咁。 明白，系啊，好啊，但你呢个电话咧，起码提醒我哋啲朋友咧，唔好以为对方咧冇尾飞陀走咗咧， 同埋自己要影定相咯。 系啊，系啊， 都系杨小姐提大家有定个即系记录喺度，唔提都好啦，有几多自己做咗几多先。 咦，终于系名副其实，手机行先咧系有帮助嘅，系啊，咩都系手机行先， 系啦， 系啊，手机行先系啊。 我当其时咧，我后边嘅车都停晒喺嗰度，已经俾我阻住咗。 系 嗰边啲车咧，个个就睇 热闹， 睇新奇啦，睇热闹啦。 系， 哎呀，点算好咧？咁啲人话，嗰架车又走咗，咁点啊？咁点啊？哎呀，真系我真系大汗。 所以你呢个经历就教一教我哋啦。Thank you 啊，多谢你杨小姐。系啊系啊，以后就路路畅通平安咯，好唔好？ 系啊。 Thank you， 好，拜拜。 我哋下一位嘅听众咧都准备咗咯，今次咧好似系同单车有关。 难离难舍 ，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阿强， 阿强，哇，好磁性，阿强把声， 我哋成日唔好意思喺节目都提你阿强啊， 系啊，阿强做尽所有唔同嘅事噶啦，喂，你咩状况啊？你个单车 case 系点噶？ 其实嗰次就都有报警，但系就唔需要话 cam 保险索偿， 系， 咁就系我喺一条细路出去另外一条街咧，就系单向嘅。 一细路 就遇到一个大人嘅， 一条小路， 细路仔嘅小路， 系啦， 系啦，跟住咧 就咁啊，车嘅方向系左边嚟嘅，咁、 okay. 啊好自然，你出到去路口望完左边冇车，望右边冇人行过马路，就再望左边冇车咧，就慢慢出。 系咯， 当我出紧之仔咧，我再拧翻转头。 望翻右边出啦， 系 突然间有一架送货嘅送鸡嗰啲凤凰单车喺我车头打环咁样逆线经过， 哦， 当然系撞到佢一个重粒， 系 佢就自然咧，佢个人咧就系挨住我车头冚，咁咧就揿住我车头咁样过嘅， 系 咁一定嗨翻我车，咁我当然我落车问佢，喂你有冇事啊？ 系系系， 佢话我冇事，我架车有事，你企喺度先，我话佢话。诶、有咩事啊？你撞我、啊，我撞你未必唔啱噶，我话，因为而家你 系 逆线行驶， 系 你而家整翻咗我架车，好啊，我话你要赔翻俾我、啊， 系 你撞我噶噃， 系 我都话咯，我撞你未必系我错咯、嗯，我话而家你系单车嚟噶嘛，你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啱， 你行得喺呢条马路，你就要遵守， 啱， 唔代表你单车细架就可以逆线噶、啊， 啱。 啊，跟住咪即係搞到好多街坊喺度 圍觀啦， 係 啊， 因為佢係鋪頭喺隔離，跟住仲有佢個事頭和出嚟話，我唔啱啊，跟住真係報咗警啦，咁差人到咗，佢仲要佢話係我冇停車撞佢，我話嗱、嗯，你再重複多一次，如果你呢句説話你再講，喂，我話你可能係 被加工， 係假案喎，係 啊， 你咁樣， 係 跟住講多兩講， 佢就驚啦。 我話我又唔係話真係要屈你最慘，我呢架車係啱啱俾我老婆撞完，攞翻架車唔夠24小時，又出嚟俾你整多嘢， 太大件事， 好旺啊， 係啊，三黑魚輪轉，跟住咧， 跟住我話，咁阿Sir都嚟到真係落口供嗰啲成嘅，咁我話唔緊要咯，你唔賠，咁如果上到法庭，你係啱嘅。你一蚊都唔使赔，但如果我上法庭我啱嘅，我唔止要你赔500，我 can 爆你嘅，我话。 嗯。 咁佢后屘佢谂过度过，唉、算啦，咁赔翻500。其实我即系十几年。 你好合理啦，你赔500系咪啊？真系。 因为十几年前其实喷油唔系好贵，咁我又识人，我又冇谂过话真系。 即系屈佢。 要屈佢咁样， 但 我都系叫你赔。我話真啱啱我話先生呢張單你睇我啱啱攞車唔到日， 好慘啊！其實你坎坷好多啊，真係係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係啊！咁我又想講啊，咁你單車係細架啫，咁你喺馬路你都要遵守交通規則㗎，即 係 好彩我得一次啫，我得唔切，如果碌到你啲手手腳腳，你永久有事嘅。咁都唔係我錯㗎喎。 唔係，但你都內疚嘅，到時即係起碼都有人受傷， 係 啊，會。 即係好多時候我見到你踩單車嗰啲，真係喺個馬路嗰度，有時我輕輕地逼一逼佢，經過咧， 係 佢係路啤嚟。 嗯，因為可能佢會覺得你做咩要騷擾我啊？我自己行緊啦咁樣。 因為有時我見到你，因為可能佢冇車牌冇意識，其實馬路上嗰啲車點樣行？ 嗯， 我避你我都要抽出几寸位， 系 先过到你。但系抽出几寸位，可能对面线有车， 佢 哋好多时都我都唔明，系咪你哋喺马路？即系有时我觉得单车系咪真系所谓即系无敌嘅咧？ 唔系，我谂呢个又系嗰个老问题咧。头先你都讲啱咗，可能好多单车嘅朋友咧，佢就会觉得我唔系好占条路啫嘛。可能我又快啦，譬如话你有红灯绿灯嗰啲咧，我喺条坑渠边过，我根本就冇阻碍大家嘅。佢就觉得自己其实 我会惊你行得太贴嗰个膊咧，你又唔觉意一嗨到。突然间一瞓出马路，哎，咁啊真系。 系，不过有啲亦都调翻转就守规矩嘅。譬如咧，因为我嗰条青山公路咧，成日都见到咧，有啲就真系专业单车手咧，佢就真系会喺个路边度咧，都会同你喺个灯喺度停一停嘅。得个啱嘅，好似阿强话斋咧，你一个唔留神嘅话咧，你唔好话咩，你负唔负责任啊？你自己嗰个伤咧，真系好严重嘅，真系吓。 系啊，所以即系单车呢个系道路使用者水，所以佢都要遵守交通规矩。 系啊，休息一阵啦。我哋多谢阿强，我哋跟住翻嚟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麻木，即使心碎，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受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受气分分钟更新。 对玻璃心。 I a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I a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Cause I'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I'm not the only, only, only one. 心声失声怎清晰， 见犹怜啊！听到佢话 I'm lonely lonely， 你都好想话俾佢听，女唔系一个人噶。 系啊， 张美仪啊，唱歌嘅朋友啊，歌名咧就系我哋琴日都介绍过啦。好似有啲难写，不过读音就好简单啦，一个 琼 字。系啊，嗱，我哋电话旁边继续咧有阿黄耀祖啦，仲有我哋嘅听众咧，讲下唔同嘅保险问题噶。呢个咧遇过意外嘅，不过应该搞掂咗噶啦。再分享翻过来人经验。 好， 谭生。 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嘅 case 系点噶？ 哦，分享一下啦，其实就想同啲驾驶人士分享翻一个信息。当遇到任何交通意外咧，有人受伤嘅话咧，必须要报警嘅。 系系系。 点解咁讲咧？就事源咧就系、是、我有位下属咧就遇到交通意外。你知道有时塞车咧就。停低嘅车压下压下前去嘅一啲灯位，咁、就可能个同事松一松脚，咁就轻轻轻微碰到前车，咁碰到前车咧，咁前车就基本上咧一落车就二话不说就要索偿啦。 O K， 咁基本上如果大家索偿嘅话，就可能谂住大家自己私底下搞掂晒，有一千几百都 O K 啦。咁佢一开口就要外$10,000， 喂！ 但係呢我个朋友就俾返啲相同埋俾返资料我睇呢，其实基本上係冇损伤，乜都冇冇损烂。 讲緊架车 係 啦，对方架车冇损毁嘅，乜都冇嘅。咁咁就唔俾啦，唔俾。咁前车个司机都好精神嘅。咁跟住大家倾唔掂啦，倾咗大概我諗大概半个钟头到啦，倾唔掂。跟住报警啦，报警跟住警方嚟到啦。跟住對方就話自己頭痛各樣嗰啲嘢，要求上白車。咁上白車都唔緊要啦，咁睇下事後點樣跟進個個案呢。啊，點知原來呢上咗白車之後呢，跟住索償就嚟啦。好在我哋有報保險同埋有備案。 係 跟住呢之後若干個月後呢，就判咗我哋嗰边嗰个司机咧，就系、是、败诉嘅。 败诉， 因为香港嘅交通例咧，基本上咧，如果你碰到人哋前车，如果交通法例系定咗罪咧，你就输咗噶啦。 嗯， 输咗变咗前方就可以索偿我哋嘅保险嘅。 O K， 好啊，跟住索偿嗰个保险真系吓咗一跳。 点啊点啊， 寄一沓即是嗰啲律师行嘅。公文过嚟，嗰沓公文咧，我形容俾你听系大概一本黄页嘅一 电话簿咁厚， 咁犀利， 系啦， 唔系嘛？ 咁啊，索偿咧，即系对方，即系我哋眼见系冇事啦。 系， 原来可以牵涉到个金额咧，系去到$300,000啊！ $300,000， 但我想问佢有冇一个即系医生嘅证明，佢真系有一个身体上面可能表面嘅损伤见唔到，内在嘅损伤系点样，所以先至可以要求$300,000嘅赔偿噶？ 系嗰啲咩心理赔偿嗰啲嘅 friend 就系咁啦，就系咁啦。原来我问翻咧，有啲经历嘅朋友都讲过，佢话咧痛症系唔知嘅， 系 痛症系唔知嘅，只要个伤者 即係佢自己話佢只有痛症，不停咁樣去睇醫生，不停咁樣。佢連有啲咧，譬如買依個雞精嘅單都有喺在內， 我因為補身， 即係好多好多譬如我到咗翻唔到工啊，到咗點啊，咁點點啊，即是人生理由啦。總之嗰份單係殺上30万啦。 係。 所以我 咁最後係真係要賠30万嘅係咪啊？ 係，所以我提醒翻各位駕駛人士，即係遇到啲有交通意外係有輕微嘅碰撞，搞掂梗係當然好啦。係搞唔掂牽涉到對方要去 索償 醫院嘅話， 係 咁你就必須要保險嘅啦。 哇！但如果以呢個 case 咧，其實我哋係冇嘢可以做到嘅，即係你係唔能夠透過自己所謂嘅口供咧，就去嘗試推翻啊，或者去所謂 balance 一下佢咧，就話你冇理由你咁嚴重，其實冇嘢做到嘅。即係佢一 因為 你輸咗， 交通例就好清楚啦。 哦， 即係你撞到人哋車就係撞到人車，你唔啱就係唔啱嘅啦。 嗯， 哦，但我 冇定咗罪就定咗罪， 即係我冇諗過撞嘅唔啱。就會自動等於咧，自動轉帳咧，就係、是、佢所有嘅傷勢咧，都係好似要同意佢咁樣咯。 係啊， 哇！ 講得唔好聽啲，其實揸車嘅行我都知噶啦，依啲人就咪話揾到老細咯。 哦，我明，我哋網上有陣時都會見過佢哋嗰啲好衰嘅術語咧，就係話俾車撞咧，佢哋就話咧，即係有得撳錢咯。系啊，有钱揿啦咁样，系噶，佢哋有啲网上，系啊，佢知道自己唔系好受伤啊嘛，但佢又知道咧嗰个法例会令到佢 玩法啦， 系啦，不过呢啲真系个别一啲衰人咯，真系。喂，多谢你啊，谭生，系啊，呢个经历就好警世，大家要留意。咁啱呢个时候正啦，我哋最尾真系有位朋友咧，佢就做保险嘅，我谂都真系可以俾到少少一啲警醒我哋咧，即系注意事项啊。你系陈小姐。 系 陈小姐，系咪做保险嘅？你 系啊，我专系做出汽车保险嘅。 喂，如果头先简单啲咧，阿谭生个 case 即系佢已经完咗啦。咁你有冇啲咩再提醒我哋嘅喺佢个个案里边？ 嗱，其实我哋出保险之前咧， 系 我哋一定会同个客讲嘅。 系 你任何发生咗交通意外嘅，私底下唔好同对方司机达成任何协议。 嗯 嗯。 就系应该系第一时间去报警嘅，我哋保险公司一定唔会希望你哋去同对方有任何丢嘅，交俾保险公司同对方保险公司嚟丢，同埋除咗第一时间要报警之后，都要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啦，要通知保险公司填张惊慌。咁保險公司就會收到 claim form 之後啦，會派工程人去睇車啦。如果你全部有貨水 report 翻你嘅，咁之後咧，我哋就會同警方落個口供紙啊，同佢開快樂錄。到出年嚟講嘅 renew 咧，我哋會成個 case 去睇過曬，先決定你來年嗰個保險嘅價錢加唔加 loading 定扣唔扣你 NCB。 哦，嗰、那个关唔关话边个犯错嗰样嘢事噶？头先我哋有啲， 我哋会睇晒成个 case 嘅。 哦， 我哋唔可以，即系我哋亦都唔会话睇翻你赔偿金额。 系， 我哋会睇过晒，我哋会成个翻到睇埋当时你哋，因为你哋去写外国口供嘅时话套嘅，个情况系究竟点样发生，同埋警法庭判咗出嚟系究竟边一方面系啱。 哦，明白。咁所以我问多最后一个问题咧，啲人成日都话呢一撞完车之后咧，唔好讲对唔住，系咪真系会构成嗰个责任问题噶？唔好意思啊，咁样就会唔会噶？ 即系话，如果你哋讲，我哋会话唔好讲，即系唔好同对方达成任何话协议。 系。明白，咁 系啦，可以赔几多俾你？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可能就冇得拗啦。咁啊，保险就搞唔掂啦。喂， 多 谢晒阿陈小姐，亦都有个信息要提醒大家嘅。由于咧元朗啊3743发射站咧进行呢个例行嘅检修工程啊，晏啲咧1点至2点期间咧，我哋本台 FM 95.6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咧就敬请原谅嘅。咁希望大家多多留意啦。喂，咁所以大家而家安心啦。知道保險咧，你真係要點樣處理咧，先可以對自己有最大嘅保障啊！ 有需要咧，就要報翻個警啊，都可以保障到大家嚇。 係啊，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夠曬，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